强烈谴责袭击事件，又指恐怖分子将以保卫巴基斯坦为己任的人作为打击目标，是企图制造恐惧，强调整个国家正团结一致，反对恐怖主义威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云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的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瓊斯指數報33,717點，跌2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17點，跌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30.46，瑞士法郎0.925，加元1.339，人民幣6.751，英鎊對美元1.235，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4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3.1美元，卖出1,923.55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学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至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的意见啦，一起画个好景啦！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十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嘅早上，咁空气方面啊，三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咁所以空气都尚好啊吓。不过咧喺出边咧都发觉嗰个叫做可能早上嘅雾气啊吓，咁啊嗰啲清新嘅空气咧其实都 OK 嘅，咁啊可能市区呢度咧今日有啲废气啊开始积聚啦吓。六点零九分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咁啊喺今天嘅时间咧都同你哋见面啦。2023年的1月31号一月话咁快已经嚟到最后的一天，咁啊农历咧就即月初十嚟嘅，咁啊今日咧咁啊明天就是呢个正式即系西历嘅二月份啦，咁啊相信大家喺眨嚟眨下眼，2023年都已经一个月啦，咁啊唔好抱住一个懒洋洋嘅心态啦吓，咁啊寻日都已经正式开工噶啦，咁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一切顺利。 晨光每日一格， 有冇谂过世界上最强大嘅武器系啲乜嘢呢？世界上最强大嘅武器咧，就系温柔。有好多人咧都系用温柔嘅语言去到咧解决一个又一个嘅难题同埋挑战。字眼上可能是未必好亮丽，但是人同人之间倾偈一段又一段温柔的说话，都足以令到人哋非常感动。能够明白到呢一种咁强大嘅感觉嘅话咧，佢将会系你嘅明灯，因为佢拥有绝高嘅 EQ、IQ 同埋 EQ 两者咧都相当之重要。但系唔少嘅研究报告都话到。假若你需要成功的话，而这个成功不是在于你一个人的成就，是需要由其他人协助才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话，你的情商指数，你的 EQ 就更加重要。你可以是成为众人的明灯，但是你也可以是成功的其中一员。你会怎样选择呢？你会不会明白自己的能力或者暂时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哪一个才是最适合你呢？在你工作的环境里面，在你生活里面，如果找到一盏又一盏的明灯，的而且确是可以令到你的生活每一天都更加顺利和快乐。 出学生歌姿态，冲天飞怕去学乖，飘零像烟，这小将听着不解，卖懒卖懒卖到三十，世界太残酷，十个大字九个没眉毛，擦方便已记曲。孔明灯升到万尺高，浮生千百样烦恼，难得转化做情操。孔明灯高处未算高，提笔将夙愿回高，求天把岁月回报。 千的债，身边不见有路牌，飘零像烟，只好往远地迁徙。踏雪踏雪，未见立回，放弃太容易。又上路了，很快一辈子，哪里尚有无疑？让烦恼难得转化做清楚，孔明登高处未算高，提笔将夙愿回稿，求天把岁月回报。天河倾出这夜未好，遗失的快乐元素，何不相信能寻到？当人生不再被看好，诚心将期望回高，合掌等那日来到。 一首作品来自李克勤《孔明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翻到嚟晨光 Coffee Time。外面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 68% 的早上。大家呢都会看到前两天的气温都变化都挺大，现在14度，但是前两天曾经有地方跌到下去1度左右，就是打鼓岭了。就在昨日年初九的时间，其实他们是最冷的温度，曾经录得 1.6 度的。但是下午的时间也飙升去到 21.9 度。所以这个反差相当之大，接近是20度。气温和相对湿度原来都是会有个反差很大的。初八的下午，即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初八的下午持续天晴和非常干燥，在多个地区年初九的凌晨亦都近乎无风，相当有利于新界北部空旷地区近地面的物件经过一个叫做辐射冷却，至到就是冰点。但是这个同时间令到空气入面本来稀疏的水气冷却至到接近饱，所以呢北区多处原来在年初九的清晨呢是结霜的。当中包括呢就是粉岭的平斜啦，同埋沙头角的连马坑。咁佢哋呢都是曾经结霜。咁嗰啲如果諗住去大帽山山顶的朋友呢，咁就冇办法啦，同呢个霜呢就缘悭一面。因为呢有好多唔同嘅环境因素啊。大帽山的山顶，大家即系睇翻新闻片段，哇，上边都相当大风，绝对不利于咧就水气集中。经过咧辐射冷却嘅效应底下啦，北区打鼓岭嘅气温由年初八下昼3点和暖嘅17.9度，暴跌至到年初九嘅早上 七点钟咧，咁啊颇为严寒嘅1.6度啊。咁但系由于持续天晴啦，咁啊近地面嘅物件啊，喺日间咧就头先讲过啦，经过一个叫做就系辐射显著增温。咁啊，打鼓岭嘅气温喺年初九下午啊，近3点钟嘅时间就飙升去到咧就最和暖嘅21.9度。啊，8个钟头入边咧，其实个就系相差嘅温度肯定有20度啊。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西贡的北潭涌的温差原来也都差不多。由于就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在即是来紧啊，亦都会来到了，所以这个气温亦都会稍微回升，但是湿度亦都会提高的了，亦都有机会除一两日风势颇大，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的。所以说天气呢非常之特别嘅，有好多嘅机关啊，有好多嘅智慧啊喺入边咧，就俾我哋慢慢识破同埋洞悉。咁啊，所以咧，我哋睇多啲天气，学习多啲嘅话咧，就可以认识自己身处嘅环境。 晨光第一线， 仲未有 KOL。 She was sawed over my neck. I got her perfume on my chest. She trying to get me in her bed. Now we heading at my place. S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to drink, but all I got is protein shake. Cause girl, I never smoke or drink. We went into my room,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I'm feeling kinda strange. Why am I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日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话。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前情人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猜到吧，识破吧，由于心死才会不说话。其实直天当我亲他。 Don't you understand？ 从前情人好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 古月吉他新作詞，第二最爱。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14度嘅气温啊，早上6:23啦。生活博士可以同大家讲讲咧，其实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面，都有好多咧就非常之实用嘅用具啊。咁喺新嘅一年啦，兔年嘅时候，希望大家咧更加咧就懂得善用呢一类型嘅叫做厨房工具。好啦，咁都有相当之多嘅，咁一啲嘅叫都可唔可以叫做小发明咧？ 少点子啦，咁啊令到大家喺厨房运作嘅时间咧就快啲啦。好多咧其实都喺一啲譬如系十蚊店啊或者平价嘅叫杂货铺咧都已经有得买嘅。咁有一个咧就例如系双刀片刨丝器，即系我哋成日去到刨嗰啲批皮嗰啲咧，批薯仔皮嗰啲。咁而家咧，其實有一種咧，就加上咧，就係唔係一個皮，係兩個刀啊，兩個刀片喺嗰個刨嗰個位置嗰度。咁佢用嚟刨絲嘅話咧，就比單片就更加有效率，速度咧快咗一倍噶。可以用佢咧，就可以刨多種嘅唔同蔬菜，甚至乎連埋椰菜咧，都一樣可以就咁刨噶噃。一刨嘅時間，你就可以好快脆咧，哇！真係一個高效率廚房啊！好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咧？例如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整太阳蛋嘅工具啊，呢啲太阳蛋嘅叫焗盘啊吓，咁啊金属制嘅，亦都唔会黐住只蛋，更加咧就不生锈，并且咧可以沿个放入呢个焗炉嗰度咧就去到处理噶。咁啊，由于佢形状咧都已经非常之圆形啦，咁所以咧叫做焗出嚟啊，甚至乎整出嚟嘅鸡蛋咧个样子都相当之讨好。甚至乎咧可以用嚟烹调其他嘅食品噶，例如系肠啊、蘑菇等等。同埋而家咧多咗好多咧就系一人锅嘅 design 啊，即系细细个嘅一个好似砂煲咁样啦。啊，价格便宜，咁啊而且个体积又够大，可以整个咧就放入微波炉入边，咁啊放喺火上面煮亦都可以。面啊咁啊摆个面入去搅啊，亦都一样冇问题啊。全程唔需要明火，又可以煮到一啲好食嘅饭餸。咁所以咧，而家喺呢一个嘅生活嘅家品铺入边啦，都有好多咧啱使嘅新小发明噶，大家不妨去嗰度睇睇。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啊。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何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嗨，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 来吧，碰一杯，行这个年纪。 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 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地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吻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 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吻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什么。 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加上吴京《细水长流》，这个时间听听六点半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以巴和各方保持冷静，缓和紧张局势，以创造条件恢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目前非常缺乏的安全感。布林肯在以巴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到访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他在会面之后说，每个人都有责任采取步骤舒缓局势，而非火上加油，强调不理受害者是边个，又话乜嘢信仰，夺去无辜生命的恐怖主义行为，或者为此而庆祝，都应该予以谴责。又话鼓吹以无辜者作为报复目标，并非解决问题的答案。布林肯话，美国对以色列人的安全承诺坚定不移，亦都继续支持维持耶路撒冷圣地的现状。他在另一场合就重申，长期停滞不前的两国方案和平愿景是向前迈进的唯一途径。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反驳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的言论，质疑对方讲大话，强调俄罗斯没有作出导弹攻击的威胁。佩斯科夫说，约翰逊可能是专登讲大话，亦都可能因为他实际上不明白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讨论什么，而无意之中讲了错误信息，所以必须要询问约翰逊本人为什么发表有关言论。佩斯科夫又说，普京曾经向约翰逊解释，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到时美国和北约的导弹就会放在俄罗斯的边境附近，若果发射几分钟内就到达莫斯科。如果约翰逊因为这一段对话而有所误解，就会是非常尴尬的情况。约翰逊较早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之中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前，普京曾经对他说不想伤害他，但是只要使用导弹只需要一分钟。其他英国传媒转载的时候，将约翰逊的说话解读为俄罗斯领导人威胁通过导弹杀死约翰逊和袭击英国。翻嚟本港，政府揀咗八幅用地兴建简约公屋，涉及30,000个单位，其中三幅地位于市区，单位数量占总数大约一半。当局经检视之后，将整体造价减少大约9.5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简约公屋可以减少居民开支，改善生活，较直接向他们派钱理想。他又话，简约公屋的单位有三类，分别有1-2人、3-4人和4-5人单位，面积介乎140-330平方尺。新界区的单位会较市区平，最平的月租是780元，市区大单位月租2650元。运输及物流局话，高铁今日起每日南北双向车飞会各增加5,000张，整体车飞由20,000张增加到30,000张， 增幅达到五成。局方话高铁香港段喺今个月15号恢复服务以嚟，一直运作畅顺，同港铁同埋内地相关单位一齐检视过近半个月嚟嘅口岸运作同埋车飞销售情况之后，一致同意再度调升每日可供发售车飞嘅数量。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2月2号上11: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咁啊，朝早6:36的时间啦，继续有晨光第一线，1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7%啦，14度咧都可以话系暖咗好多咯。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嘛，14度暖咗好多，今日朝个感觉。 暖咗啊。 系啊，差好远。 睇下同边日比嘅啫，你同琴日比系暖咗啊。 系啊。 夏天比嘅时候就好冻、啊。 同夏天比嘅时候系开咗一个好冻嘅冷气。 因为琴日咧，即系好有趣， 嗯， 咁就系话，啲智能产品咧， 吓， 咁啊应该系方便人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你有冇留意咧？其实我哋身边好多智能产品咧，你系唔识用嘅， 哦， 好简单，我琴日去教书啦，咁啊喺嗰个课室，咁就好冻个冷气，咁啊因为可能有啲仪器啦， 嗯， 咁但系我哋有人喺度嘅时候，人就会冻噶嘛， 嗯， 咁跟住咧。我点样去教嗰个冷气机个掣呢，我都教唔到啊！咁明明系即系揿咗噶啦，跟住佢转头就弹翻去原本嗰、那个，跟住我再揿咧，又弹翻去原本嗰、那个。咁搞咗好耐都搞唔到，咁我心谂，哦呢啲智能产品咧，其实系想我好方便去用啊，定还是系希望大家唔系好识用嘅咧？ 嗯，有阵时教冷气咧，我都会宁愿。即系我哋嗰啲以前年代系就咁1、2、3、4、5、6、7嗰啲几多度噶嘛？ 系啊， 即系恒温都冇嘅。你想个力系几多？跟住咩？ 大啲， 系啦，系啦 ，medium 定系 max 啊？得呢几个掣啫，好似仲方便哦。 系啊，咁啊，即系我成日谂起如果啊，譬如话喺以前啊，阿布斯维利斯啊，或者史泰龙啊，或者阿诺舒华辛尼加拍嗰啲片咧，当佢哋遇到呢啲情况，最后系点样咧？ 一拳打烂佢。 就系咁样啦，即系呢啲可能拍戏先有啦。咁最后点样咧？ 不如放棄呢？咁嗰啲學生呢，哇好凍啊老師，咁咁不如大家出去晒太阳啦，咁我即係不如唞十分钟咁样啦。 全世界最 low-tech 嘅方法就係真係会晒太阳喎。 係啊，跟住琴日因为我晏昼㗎嘛，即係差唔多正午时分㗎嘛，咁大家出到嘅时候话阿 Sir 啊，出面呢是热是暖过呢度好多啊！真系唔好意思，因为我都唔识控制。咁原来即系啲学生都系十几岁嘅，即系廿岁、廿头嗰啲咁样咧。咁啊，你哋生于呢个年代，应该对智能产品好熟悉噶啦。 系啊，因为天生已经识写 program 噶嘛。 系，但系唔好意思，佢哋都唔识用。咁其实你除咗呢个之外咧，即系谂翻好多呢一类型叫做。好方便人用嘅智能產品啦，喺身邊嘅好多人，即係唔好話好多人啦，起碼我都唔識用啦。咁除咗呢一個冷氣掣之外咧，我早排都早一段時間啦。我都好似講過一次。咁我喺港島區一棟好先進嘅商業大廈，咁我去搭 lift 咧，跟住入到冇 lift 掣嘅，一個 lift 掣都冇。 我知道，我知邊啲。 啊！揾嚟揾去揾嚟，咪揾唔到啦。咁啊，有啲彷徨之際咧，跟住咧有個小姐行埋嚟，啊先生，你揾咩？我揾揾 lift 掣咯。跟住佢話：原來唔喺呢度嘅。咁啊 ，lift 掣唔喺電，我喺電梯大堂啊嘛，即係嗰個電梯嘅旁邊咁樣。咁我正常一個電梯嘅 lift 掣係咪應該喺部 lift 嘅隔離啊？喺個 lift 嘅隔離 啊？係啊，正常係噶嘛個 concept。 佢話：啊，唔好意思啊，先生。呢度嘅电梯咧，你要喺门口嗰度揿咗先，跟住咧你就会行去你嗰即系嗰部 lift 可以到达你嗰个楼层嗰部 lift 嗰度等。 系啊， 我吓咁我又即系要我要行翻出去门口，即系门口当然唔系话大门口啦，行翻出去门口，然之后再喺嗰度用嗰啲轻触式屏幕，拣选你去边一个楼层， 系啊， 然之后佢有箭嘴指示你等几耐。先至去翻嗰個 lift 嘅門口等， 係佢會話俾你聽係 A、B、C、D 邊部 lift 咁樣噶嘛？ 係啦係啦，我講哦，我原來係咁樣嘅，咁跟住咧上到去做完嘢啦，走啦，走又頭痕啦，咁因為上面嗰 lift 門又係冇 lift 掣嘅，咁我點走咧？跟住我問做完嘢嗰間公司嘅朋友咧，話啊我應該點走咧？哦，其實唔緊要嘅，嗱你出翻嚟喺我哋公司門口嗰度你撳 lift。我揀咗 lift 之后佢会通知你去边度落 lift 㗎喇。我说啊真係好好喎好窝心喎、啊。係呀我话有啲咩好处呀、啊、喔唔使你喺电梯大堂等 lift 囉。 係呀等你早啲禁制囉。 係呀咁我唔使电梯大堂等 lift, 咁我咪唔使等 lift 啦。我话又唔係呀咁即係只不过係我换咗个地方等 lift 啫。 嗯 原本我哋应该喺电梯大堂等 lift, 而家我就喺间公司里边等 lift。 嗯 咁喺下面嘅时候呢原本我就喺个电梯门口等 lift, 而家我喺门口等 lift, 其实係冇分别㗎喎。因为只係我喺唔同嘅地方等 lift, 但係部 lift 都係要等㗎嘛。 吓係呀係呀。 佢即係呢个智能产品我觉得几有趣嘅。 佢哋又想啲 lift 呢就分配得好啲嘅。咁但係係搞笑嘅。我第一次呢记得接触呢啲 lift 嘅时候呢我都拗晒头。我觉得我真係笑咗自己原来我真係一个大乡里。 係呀。 呢个真系好笑，呢个真系。 咁我话如果可以，即系控制佢点样咧？譬如我由喺屋企出门口，我揿我喺刷牙嘅时候，我已经揿掣话我四分钟之后部 lift 要到我门口。 嗯， 咁样就话啫，咁我争取做嗰啲嘢啊嘛，即系话我刷牙洗面出门口四分钟，啱啱好我到电梯门口部 lift 喺度。 嗯， 咁咪唔使等咯。 嗯， 咁但系只不过系我整完晒之后。我在屋企等同在门口等的分别，咁喺时间上是冇分别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改变咗，就改变咗你个地点噶嘛？ 系啊，同埋呢啲 lift 咧，如果你譬如我开头要上十五楼嘅，咁你知有阵时有啲手纹字唔揿错掣，例如十五我揿咗十六嘅，唔小心揿咗十六，咁佢分派咗你嘅 lift 咧，就系、是、你咁一上嘅时候，你就谂大家知佢上十五楼啦，你一行出去，十六楼嚟嘅，最大嘅问题系咩咧？你入咗入去，你先知道佢，因为你通常入去就话而家前往十六楼咁样，哎，你恨错难返啦。咁你冇得好似好 low tech 嗰啲 lift, 我即刻揿翻十五先，冇噶嘛。 系啊， 你要落翻落去地下，再揿多一次，由头再揿多一次。 系咯。 楼梯你都唔敢行，因为啲楼梯咧，而家嗰啲叫智能商业大厦咧，我唔系好敢掂佢嗰啲call系防火门，因为佢太智能，我惊 high 一 high 咧，佢全栋响啊。 系啊，佢写到明噶。 系啊， 你一开佢就着啊嘛。 系啊，所以我唔敢掂噶。 系啊，所以呢啲又系啦。不过譬如关于保 lift 嗰啲咧，我觉得最冇影响嘅就系你啦。 吓、啊。系啊， 屋企都冇 lift。 我屋企冇 lift 啦，我翻工呢度冇 lift 啦。 系啊，咦系喎。 系啊，我好少搭 lift 噶。 系喎，咦你真系大乡里喎。 我真系大乡里嚟噶，所以有阵时候我带我弟仔，我带我弟仔出去诶嗰啲叫乡下咧，我同佢讲喂搭 lift 啊，你去揿 lift 啊，佢好开心噶。佢人生唔係好多搭 lift 嘅咋，佢每次搭 lift 咧，佢都會望下，哇！呢個 lift 又咁樣，哇！嗰架 lift 又咁樣喎。 因為啊，小小白學校都係冇 lift 噶嘛，應該。 係啊，學校誒冇錯啦，佢校有一架 lift， 但係學生唔坐得噶嘛。 老師噶嘛。 老師噶嘛，咁同埋有陣時我咧一去到嘅時候，佢就會拖住我手，爸爸，我哋去搭 lift 啦。真係失禮曬，大鄉里。 下一次啊，等阿叔叔带阿得阿伯伯带佢出去搭 lift， 我哋一齐游 lift 好啊！ 好，翻嚟 转头再倾，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嗱，六点四十五分啦，今日见到而家啦，朝头早嘅时间啦，14度嘅气温。你有冇发觉冬天嘅时间咧，个人硬系好似哇特别容易尿急嘅咧咁？是因为我哋每人每一日啊，当我哋真系饮七八杯水啦，去厕所咧，其实都系好正常嘅。咁但系点解冬天特别想去多啲咧？咁有医生咧就指出啊，冬天特别想去厕所嘅原因咧，就称之为一个叫做冷利尿。原来人体嘅自然一个叫做保暖机制咧，就会喺寒冷嘅时间收缩皮肤嘅血管嘅，咁啊将较为温暖嘅血咁啊送翻入去身体嘅器官，例如系大脑、心脏、肺部同埋肾脏等等，咁所以流过嘅肾脏嘅血液咧就会增加，啊造尿同埋排尿咧亦都会变多咗，而且啊喺人体嘅保暖机制底下，血液都会集中喺身体嘅器官噶，咁啊导致咧就血压会升高，啊身体为咗平衡血压，咁啊肾脏需要咧就排出多余嘅水分，呢、这个咧就系冬天特别多尿尿嘅原因啦。另一个原因咧就系生活习惯啦，啊冬天一到啦，咁啊好多人都会留喺室内噶，咁啊较少咧就活动同埋出汗，而且中意食啲咸嘅食品啊，或者饮一啲热茶。多尿尿之余咧，咁啊钙质更加容易流失噶，而且天气寒冷，我哋更加容易乜嘢啊？嘴干，成日都爆擦。临瞓之前咧，更加会哎呀天气干燥，等我饮多两啖水先。于是乎，亦都会增加咗夜尿嘅机会噶。咁至于你话一个人啊，每一日咧应该去几多次洗手间先至正常啦？其实咧，小解嘅次数因人而异嘅啫，主要都系睇下你同以往嘅生活有冇改变啦。啊，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过往十年每一日大概咧都系去八次嘅洗手间嘅，最近明显多咗嘅话咧，咁先至需要多加留意。咁但系一般而言啊，人每一日排尿嘅次数咧就大概系六次左右，即系排出大概1.5公升嘅尿液。生活习惯、糖尿病、前列腺增生、药物影响，都会咧有机会令到你排尿嘅次数系改变噶。所以咧呢啲我哋注意一下，咁啊知道自己身体嘅机制去到边度啦。早晨嘅时间6:47，系 J 风冯允谦 ，Me and the Moon。 日已匆匆潜入人海，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整晚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荧幕却见你乍见你爱，圆月缺一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但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 静伴着你所爱，怀求尚有错觉，你我同在。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see your smile.一片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突然想起分开，整个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呼吸不改。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I see is your smile 这首歌曲都是冯允谦自己作曲的，填词有他之外还有阿木。天气方面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而家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5% 的早上啊，咁啊嚟到就係6点50分啦，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QL 系列，有营养师同我哋讲下倾下偈喎。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婷 Mimi 喺度。早晨 ，Mimi。 早晨。 你好啊，知道啦，大家新年嘅时候都食咗好多唔同嘅食物啦，咁可能啲牙齿咧，特别系如果真系食瓜子啊，食嗰啲咩多嘅话咧，成日都话自己咬啊，但咬到啲牙咧崩晒各样嘢。哇，时话有冇一啲嘅食物佢嘅营养系可以令到我哋嘅牙齿啊更加靓啊、完整啊，或甚至乎美白嘅咧？嗬？ 如果讲牙齿要系即系比较完整啲咧，咁就系讲紧真系听牙医都讲噶啦，唔好成日咬硬嘅嘢。 系啊系啊， 因为始终即系随着年纪增长咧，我哋嘅牙系会一路路开始变弱嘅，咁亦都有机会讲紧咧个珐琅质咧，甚至乎会慢慢去。即係退出嚟，咁所以啲牙就會慢慢會變黃噶啦。咁好多時我哋都會察覺到噶，啊細細個嘅小朋友啲牙齒會比較白淨啲，跟住去到老年嘅人士咧，即係除咗撇除假牙嗰啲嚇，即係如果有真正嘅牙齒嘅，就都見到佢哋啲牙齒咧係開始變黃，就係因為個珐琅質嗰個嘅流失啦，係啦。咁所以喺食物上咧，咁第一要啲牙齒要完整，唔好崩嘅話，咁我哋梗係唔好食咁多硬嘢啦。係 啦。 咁另外嘅。话就要睇下，即系要想啲牙齿更加健康，就要食多啲系一啲嘅蔬菜水果啊，甚至乎就系一啲即系减少饮茶呢啲，咁就可以减少啲牙齿变黄或者变弱咯。 水果啊呢一类型都系好啱，即系帮助牙齿健康噶。 会，因为点解咧？譬如肉啊呢啲咧，都系较酸性嘅，会大，即系令到个口腔变酸啲嘅。系啦，咁而长期个口腔酸嘅话咧，会去增加咗即系嗰个牙齿啊啲菌啊，甚至乎牙齿会蛀牙等等呢啲嘅机会咯。咁所以即系如果多系啲蔬菜水果嘅话咧，其实对于个减低牙垢啊、保护牙齿健康、减少蛀牙都系有帮助嘅。系啦，即系未讲就甜嘢啦，甜嘢亦都系会破坏牙齿啦，容易蛀牙啦，系啦，系啦。 咁如果你话水果蔬菜嘅，有冇话边一种类别，又或者系边一种嘅颜色嘅蔬菜类咧，会比较理想噶？ 如果讲蔬菜嘅话咧，同埋啲水果都系，如果蔬菜咧都系一啲绿色啊，特别好似西兰花咧，呢、这个都系对于咧，即系减低咗嗰啲牙菌膜啊，减低咗啲食物嘅残渣啊，积聚喺身体度，咁所以积聚喺牙齿度，所以咧就会对牙齿好啦。咁特别就系生食嘅西兰花，因为佢脆脆嘅口感啦，同埋个纤维高啊，咁佢可以增。 增加个口水分泌，令个口腔比较滋润啲，咁就可以清理到牙齿嘅牙渍啊，一啲嘅残留食物嘅渣啊，咁同埋佢亦都咧入面有铁质啦，咁呢个铁质咧可以帮助咧牙齿去产生一个内酸膜咧，去阻挡牙菌嘅产生，咁亦都减低咗即系珐琅质伤害，即系被伤害嘅机会咯。 哦，如果要铁质嘅话咧，咁其实我见大力水手都好似食菠菜嘅喎，咁菠菜照道理型都应该几好系嘛？ 但是呢、如果对牙齿来讲的我们要着重都口感的。刚才说不要太硬，但是如果一些食物是比较爽脆的、其实它对牙齿的保健都是挺好的。 哦，咁如果一啲譬如係三色蕉咁講啦，咁佢哋都係經過烹調咗，咁嗰個營養價值其實會唔會對我哋牙齒，譬如打咗折扣又或者冇咁好，甚至乎係經過烹調之後某一種食物呢，原來對我哋牙齒嗰個營養係更加理想嘅呢？ 如果讲个烹调嚟讲嗰个嘅破坏嘅营养，其实对个牙齿冇乜大影响嘅。因为牙齿如果健康嘅话呢，都几着重喺钙啊，或者喺啲铁质啊，或者甚至乎就係嗰个口感爽脆嘅。咁所以特别如果讲话即係啲食物对牙齿好嘅呢，都系偏生啲嘅。即係譬如好似特别呢、我哋表表姐就讲话食苹果啊，苹果系有个脆脆嘅皮，咁我哋咬佢嘅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清洁牙齿面头的污渍的。 哦，所以就有这个功效在这里，即是脆的蔬菜。 有苹果酸，是的，就可以溶解了一些着色的食物，即是会譬如可能说咖啡呢，就是一些令到我们牙齿会着色的物质来的。苹果酸就可以去减低了那个牙齿变黄咯。菠萝都是可以的，士多啤梨都是可以的。 哦，但是很深、有一些呢我们就怕个酸是会令到我们牙齿腐蚀。有些呢就我们可以靠到譬如苹果酸、菠萝酸。可以令到我哋牙齿咧，就因为有啲茶渍、咖啡渍咧，又可以令到佢咧又更加好、 咁你要去分翻清楚啦。咁因为苹果我哋唔会长期晚食噶，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哋都系可能每日哦食个苹果，咁都系讲紧嗰几个字嘅时候，我嚟清洁牙齿。咁但系如果我讲紧另外啲酸，好似即系肉类呢啲，会令到身体嗰个酸碱度啦，会变偏酸啲啦。咁系啦，即系口腔可能偏酸啲嘅话，咁就系咁样样，就系长期食嘛。可能早餐又有啊，上午茶又系要食个茶餐，咁又有啲肉嘅食物啦。咁晏昼又有下午茶，跟住又到夜晚，甚至乎宵夜，咁可能变咗食得多啊。咁所以嗰个口腔嘅话，佢个就会容易会去滋生一啲细菌啊，积聚啲牙垢咯，系咯。咁所以就唔同讲法啦，系啦，要去睇翻清楚啦。 系头先 Mimi 有话到钙啦，咁我以前细个读书嘅时候都话到钙系可以譬如补充到我哋嘅骨骼啊、牙齿都系一样嘅。咁我又睇过好多，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都睇啦，嗰啲广告话唔知几多百碗嘅猪骨汤都唔够边啲嘅钙好啊咁样。咁我应该点样去到选择钙嘅食品去补充翻我哋牙齿咧？ 如果个钙嚟讲嘅咧，就系即系要讲翻佢后用就强化嗰个珐琅质啦，同埋佢可以减低咗咧嗰个嘅。点解我哋啲牙慢慢会变黄咧？就系、入面嘅牙木质外露啊，就慢慢变黄。咁而钙咧系可以减低咗呢个牙木质外露嘅机会嘅，咁所以啲牙齿就会比较白净啲。咁乳酪啊、奶品都有帮助。咁特别乳酪咧，如果入面有啲即系乳酸菌啊呢啲咧，亦都乳酸系可以除牙垢添，系啦。咁所以其实每日我哋去饮翻杯奶，或者食翻个即系一啲嘅低糖啲无糖嘅乳酪，其实对牙齿保健嚟讲都系好好。 哦，咁嗰啲咩活性乳酸菌嗰啲，一支支细路仔好中意饮嗰啲，有冇用噶？ 都有嘅，乳酸是有帮助的，咁但是要去同时间要睇个糖分啦。因为如果糖分高，就话保得个牙齿嘅即系珐琅质啊，减牙菌，但是亦都会个糖又增加咗牙菌嘅增加，咁导致即系蛀牙咯，系啦，所以要攞个平衡啦。 系咁啊，如果你话猪骨汤嘅话，有冇话系咪真系饮几百碗都唔够人哋嗰啲一嚿芝士咁犀利嘅咧？其实 系因为猪骨汤其实要一百碗先等于一杯奶 嘛。啊，系嘅，一百碗啊，点饮啊？ 系啊。就饮唔到噶，系啊，咁所以亦都因为猪骨汤咧都有油，咁好多坏嘅脂肪，所以就唔好选择饮猪骨汤去咩补牙齿啦，系啦，保健啦，系。 我见有阵时猪骨咧都有好多款式嘅，有啲系叫猪筒骨啊 ，Mimi 系咪都知啊？猪筒骨咁啊，煲佢嘅时候咧有好多嗰啲肥嗰啲油啊，即系佢啲猪骨水咧就匿喺个骨入边，咁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咁啊，好似吸。 啜咁样，咁我觉得好好食嘅。其实呢啲系咪净系得个肥字冇营养价值嘅咧？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你啜佢嘅话系你系啜嗰啲骨髓啊，啲人中意。 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而嗰啲骨髓嘅话，最紧要就系要知道佢嘅胆固醇、佢坏脂肪、饱和脂肪啊呢啲都系好高噶。咁、 哦、 所以都系即系要小心避免你话偶然间啜一啜就唔紧要啦。但系长期话有用啜桶骨我哋煲汤谂住补健啊、补骨又好、补牙又好，咁甚至乎又话好食食埋嘅话，其实就系、是。补唔到任何嘢，反而即系伤咗身啦，系啦。 哇，咁呢啲即系大家要留意住啊吓。咁我哋牙齿咧，希望大家都 keep 得靓啲嘅，营养方面吸收啲啱嘅，又可以帮助到我哋牙齿咧更加健美啦。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咪咪，唔该晒你， 好， 拜拜， 拜拜。 所以我都学识咗咧，唔好净系饮猪骨汤去补钙啊！转头七点半，七点翻嚟之后咧，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 伙伴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并且支持阿根廷尽早成为金砖国家成员，亦都愿意同阿根廷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密切配合，共同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和安全倡议。翻嚟本港，日本当局对香港赴日航班数量的限制未完全放宽，令到国泰航空需要取消二月部分的班次。新任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相信，有关情况只是属于短期问题，不会影响到公司客运运力在今年底，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恢复到疫情前 70% 的目标。对于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不满资方未有回应更表安排混乱和人手短缺问题，林绍波强调过去部分安排欠缺竞争力，形容不可能回到以前。国泰将会继续聆听员工的声音，不断作出改善。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云带正是逐渐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福到家家有福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有长耳朵的兔仔听觉好灵敏，踏入兔年我都要好像兔仔那样张开耳朵认真聆听家人的需要，听多些他们的感受，做一个贴心的聆听者。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兔。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子豪啊，天儿放假，我哋节目点算好呢？ 阿摄，不如我哋揾翻个叫阿仪嘅人啦。 啊，不如泳儿啊。 好 啊。咦，你哋又嗌我啊？ 唔系你啊，唱歌嗰个啊。 唔系砰砰声嗰个啊。 咩啫？咁你哋嗌泳儿我咪系咯，差唔多啫嘛。 个身形已经差两倍啦，点会差唔多啊？ 天怡放假，想知道我哋节目发生啲咩事？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三五成群啦、啊。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咁啊先望一望。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樣都是今天八點，早上八點至晚上九點，在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唔知會唔會落雨呢？ 會。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會。 你點知道？ 因為我聽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嘅七点零九分啊，十四度嘅气温，咁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有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恭喜发财， 新年 快乐，新年 快乐，哇，你 今天第一日翻工啊，放完假之后喺晨光见面， 好查眼啊，你今日呢种红， 我仲系新年嘅气氛 啊， 感觉系咪？你未过十五都算系新年啦、 啊。不过你今日咧红色配搭呢、這、一个啊，红色又有丝巾啦、啊、口罩啦、啊，咁、嗯、啊绿色咧就系你身上面嘅冷衫啦、啊。你红色又加绿色嗰啲，反而有啲似圣诞树喎。 系咩？今日好咯，俾你回，俾你谂谂下，哇！咁快又到圣诞啦！你知唔知我成日每次咧都有谂，哇！好快，除咗过完年咧，眨眼又过年噶啦。 系啊。 咁啊系咯，时光飞逝咁都好嘅，代表你开心啊嘛，快乐不知时 日 过 啊。啱啊啱啊。 真系日日都笑呵呵。 啊，咁啊好啦，今日朝头早嘅交通系咪都可以笑呵呵啊？ 可以嘅，咁啊，但系有系平常嘅封路都提提大家啦、嗯。你知有啲嘢水管急收啦，影响到封路嘅喺港岛区七子妹。会到去电照街方向，近住北角街市嘅快线封咗啦。咁而家咧，沿住健康中街啊，中就系中心个中啊，唔系东啊，听咗。因为有中街有东街噶嘛、 哦。健康中街、 中街 健康 东 街都有嘅。 系、 哦、 健康中街嘅车咧，就长过十米。十米，發音都唔正。放完假之後，長過十米嘅車咧就唔能夠左轉入去七子妹道啦，去電照街方向。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啦，八十五號就要改道行駛嘅。咁另外啦，都係受較早前嘅啦嚇，琴日我都聽過講過噶啦，受火警影響啦，較早前嘅新蒲崗嘅四美街去翻鑽石山方向啦，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間嘅唯一行車線啦，仍然封閉嘅。咁受影響多條九巴路線啦，都要改道行駛。咁都繼續講翻黃大仙啦嚇。仍然是有交通安排啦。黄大仙的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只是被专线小巴驶入的。交通消息就是这么多啦。 嗯，就咁睇路面呢，其实即系交通方面都算是不错啊吓。 系因为未正式开学啊嘛。 系啦，呢、這个就是关键啦。 咁、嗯、 虽然很多朋友都已经正式翻工啦，但系少了批学生的话咧、嗯，差好远、 啊。差好远啦、啊，啲路面系啊，因为又有校车，同埋佢哋要诶咁多间学校啦，全香港。 校车通常又要停喺度咧。 啊、 停喺度又造成一個即係 少 少嘅阻塞啦， 冇所謂啦，都忍下咁樣。 係啊，咁人哋都落車噶嘛。 冇錯，咁我想問你兩個仔誒翻學未？ 未啊， 我都係二月一號。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係啊，咦？佢哋唔係喎，有部分係 二月 一 號 啊， 係聽日開咯。 我仔仔咧就二月六號。 哦，哇，咁晏添。 下個禮拜咁咪遲放啊嘛，即係遲開始。咁就可以俾佢唞多幾日咯。 哦，二月六號， 我都督促佢做功課啊。 係啊，咁佢點啊？ 佢啊，一叫佢做功課，梗係扁嘴啦。啊，又做咪做曬咯。做晒，学校都做晒，呢、這个额外嘅。 哦，嗱呢样嘢先至重点。我以前细个又俾好多补充练习阿仔做嘅，真系，唉、哎。 扁嘴系嘛嗰阵时都。 佢扁嘴噶，咁但系冇办法啦。你知啦，香港教育制度咧，一定要咁样做嘛，系咪先？所以冇办法。 同埋家长即系未必系教育制度嘅，有阵时家长自己想自己嘅小朋友咧成绩即系好啲嘅。 咁你額外嘅操練咁都係無可避免嘅，除非你個仔哇，即係天才啦，咁、我個仔肯定唔係啊，咁所以咪要操練下咯。 不過其實我覺得有冇書緣啊，即係啲長輩成日講嘅，有冇書緣咧，其實都好睇自己本身。 我第一次聽。因为你都系我长辈， 我才差唔多年纪啫嘛，个心境， 你睇住我入行噶喎， 系咪？你都睇住我点样做嘢啦，咁不过都系嘅。不过其实我自己都好系当时咧，我真系因为生第一个小朋友咧，我哋有啲家长同我讲，有冇搞错啊？你个仔考八十几分咁低，哇！我即刻。唔係嘛，八十幾分係咪？一百分係滿分，八十幾分要低分，我真係即刻覺得哇！真每個人要求真係好唔同啊。不過唔緊要啦，係每個人嘅要求、中意嘢都唔同，所以我都冇理佢講咩啦。當然，我家當然唔會繼續嘅，俾阿仔做更加多練習啦。我覺得人生嘅嘢係咪先？ 係啊， 佢要讀多 happy 都好緊要嘅。 係啊，咁啊一度讀書一路開心成長會好啲咯。做太多功課都唔係咁好啊。咁講翻玩啦，小白，我一新年咧，哇，簡直係顛倒曬時間，晚晚凌晨三點鐘先瞓。 哇！你真係顛倒曬。时间 系啊，真系癫到晒，所以第一日翻工都几辛苦啊。系因为唔惯咁早起身，五点几啦，平时就九点几瞓噶嘛，八成三点钟瞓，瞓唔着第一日翻工。 瞓唔着啊？ 即系琴日第一日。 咁 点 算啊？ 咁都要瞓啦，逼自己。 咁你眼光光喎喺度。 系啦，眼光光饮咗猪肉汤咁样，冇办法。 你放完假咁多对恋嘅你。 系啊，其实我本身嘅人生咧就好中意好多对恋嘅，不过就费事讲太多。 转头去交通组嗰度同你一齐吓，对一对先。 咁我想讲下咧，有啲嘢。有啲嘢提一提大家噶，咁你有冇過到澳門啊？依個新年 我冇啊， 啊冇，我都好彩暫時未過。點解咧？因為我嘅親戚咧初四過咗去澳門咧，哇！佢等金巴等咗三個鐘頭， 哇！ 真真正正等咗成兩三個鐘頭啊，三個鐘頭啊， 仲要食風喎， 係 嘛？ 係啊，咁好彩我就慶幸我自己嗰日冇過，因為我親戚又嗌我過嘅初四，我話唔好啦，啱啱開翻咧就變咗，因為始終佢船有限啊，兩個幾鐘頭係夜航船啊，你點解咁多人咧？就因為夜晚翻。你夜航翻嚟咧，所以咧就影響到咧，冇咁多船嘅話咧，啱啱有同事 Ivan 咧就遞咗個強風俾我，啱啱講緊港珠澳大橋，佢而家講啊，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咧，就由於強風關係啦，就車速限制每小時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時嘅50公里嘅，就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啱啱講緊港珠澳大橋啦，咁你知道啦，咁而家咧因為知道好多人需求啊，咁所以咧運輸署宣布咗，即係前幾日嘅啫，佢話港澳兩地。政府同意咧就增加港珠澳大桥啦，往来港澳嘅香港跨境非商业私家车嘅常规配额，咁咧就加强呢个港澳之间嘅陆路嘅跨境交通，真 系 好方便。 即系例如我咁样，我唔系商业用嘅，我都系咪都有机会咧？咁 唔系啊，都系有个人都有嘅。咁啊，继续讲落去啦。咁因为其实大桥开咗咧，就运输署已经发咗1800个香港配额啦。咁就考虑到其实香港都可以多啲配额，就方便香港市民嘅。咁新增嘅配额咧就今年。就第二季分两个阶段嘅，咁新增嘅1000个香港配额咧，就分为啦，头先你问我嘅。公司同埋個人配額、有兩項嘅，咁每類有500个啦，有效期唔超過3年嘅，你唔好諗住今次申請咗咧就一世用，唔係嘅，係3年嘅，咁即係俾其他多啲人可以再享用咯。 三年都好 長啦，不過眨眼係過噶啦， 咁啊係， 係咪先？ 時光飛逝， 係啊，不過都係好嘅，即係你有限嘅，咁啊變咗其他朋友都可以享用到咯。咁運輸署咧就會按呢個申請嘅類別抽籤決定處理每宗嘅申請嘅先後次序啊。咁即係如果太多可能會抽籤啦。咁新增嘅配額。申请资格咧维持不变，公司配额我记住，公司配额咧就系俾港澳两地有注册嘅公司。即係你如果公司註冊嘅話，即係你要喺香港同澳門都有公司先可以申請呢一個牌啦。 係同時兩個地方都有啊。 係啦，冇錯。咁好啦，你問個人配額點咧？個人配額咧就要咧，你係喺澳門做嘢或者喺澳門咧即係受薪嘅，或者喺澳門開設公司嘅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請。 咁我冇啦，邊有公司啫？仲喺澳門喎。 你冇啲有啲人有嘅，同埋澳門工作都有啊嘛。 係啊 係。你唔係要開公司工作都得，即係例如 哦明白。 因為我以前 即係我喺澳門打工嘅咁樣。 冇錯，即係當然你要有證明啦。我以前有啲親戚都係澳門做嘢嘅嗰時工程好多嘅嗰啲賭場咧，咪日日都要翻過。 哦，係啊，我都有啲朋友喺澳門，即都係做工程喎。 係啊，所以佢哋喺嗰度做咁啊快好多嘅，咁所以咧咁樣就可以申請呢一個嘅配額咯，咁就可以進出呢一個嘅澳門嘅港珠澳大橋啦，係唔限嘅，即係配額期間啦，即係你進出幾多次都唔限，唔會話限定你幾多次咯。咁希望可以多啲人受惠咯。咁好啦，符合申請香港配額資格嘅人士咧，就可以喺2月20号啊，而家未開始㗎。 2月20号。 10号上午9点 至到三月三號下晝嘅5:15，咁就可以透過香港政府嘅一站通網頁啦，就遞交申請表啦，或者係咧，如果你想清楚，即係更加清楚嘅咧，就可以睇翻運輸署嘅網頁，或者係打電話有得查詢嘅，2804-2600係運輸署查詢啊，2804-2600嘅。咁其實咧，因為未有疫情之前咧，我先生有啲朋友咧都係直接揸呢、這個揸車直接上到去珠海嗰邊嘅，哇，真係方便快好多。 係啊， 係啊， 我未試過啊， 我都係試過一次啫，咁啊黐車坐啫，都係，咁啊真係方便好多咯。咁就係好啦， 條橋啲風景靚唔靚啊？ 靚啊，哇，超靚啊，非常之舒服啊。咁如果你係公司嘅，即係你有公司喺澳門啦，或者你係喺澳門度係有份工作嘅，都不妨試下申請啦。係咪方便好多啊？ 方便好多，咁你揸車嘛？ 冇錯啦。咁啊，而家記住啦，咁啊運輸署咧就增發多1000個香港配額嘅，咁啊大家開心去玩下食下都唔錯啊。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好，唔該曬 Didi 嘅，唔該曬天氣方面啊，都問一問下歐啦，係咪真係冇尋日咁凍啊？歐，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神光嘅听众朋友啊，今日真係冇琴日咁冻喎。 哦，咁好啦， 天色啊明朗啦，太阳都有机会见得到嘅。咁我望向天空呢都好多彩霞喺度嘅。咁啊陪住大家返工返學啦。咁当然陪住大家返工返學，除咗彩霞之外呢，咁仲有神光第一线啦。我先听 Didi 讲呢都有啲想啊过下大海探下。 啊、你会选择边个方法过大海啊？而家可以坐車嘛？ 我唔搭船噶啦，依家我唔搭船噶，我一定坐車噶啦，系啊，因為其實坐車啊舒服啦，又唔使暈浪啦，係咪先？ 係啊， 暈曬大浪咁樣去到啊，食到啲咩好嘢都隨時揼翻出嚟啦。 咪係咯，你坐車仲可以點對點喎、 啊？係啊，都正嘅。咁大家 plan 下禮拜六日嘅行程有冇機會啊？去周邊地區去玩玩佢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啦，好嘛？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咁啊，漸轉多雲，日間短暫時間係有陽光啊，最高嘅氣温大概19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咁啊，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啊，展望明日氣温進一步回升，咁啊，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雨噶。而家14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2%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噶。而家先聽聽今天早。早上的神光大学啊！ 神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神光底线呢一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自在社嘅创办人啊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今日咧就要聚焦啊，连续一连两集咧就讲下咧呢个爱情疑难啊吓，爱情急救箱就旧时咧，我年轻嘅时候听电台咧就常常都有噶啦。咁啊，华山博士信箱讲乜嘢咧？就系、是、啊，因为嚟紧咧都2月14啦，咁啊情。情人節之前咧，又可能有啲愛侶們都會有機會情愛翻波，點樣梳理自己嘅情緒咧？會唔會喺個期望管理嗰度做翻好少少咧？咁啊，交俾咧周博士去講啦。今日咧，我哋先聚焦講下啲年輕情侶啊，係啊，即係情竇初開，啱啱拍拖，情愛翻波點算好？咁啊，交俾周博士去講啦，唔該。 好多謝阿歐啊，你講得好好啊，個期望管理啊，其實依個往往係情愛翻波一個最核心、最關鍵嘅問題。我哋总系觉得你自私、你冷漠、你唔满足我需要，或者你好离谱、好骑呢。其实我哋可能投射咗自己嘅需要，变成对对方嘅期望。所以严格嚟讲咧，虽然我哋同对方一齐，但系我哋其实唔系同紧对方谈恋爱嘅，我系同紧自己心中完美无瑕个想象嗰、那个幻觉谈恋爱嘅。当发觉点解你唔系好似我妈咁关心我嘅？点解你唔系好似我咁前度？个女友男友咁温柔嘅咧，等等等等咧，咁就一定濑嘢啦。因为我哋好多时系投射咗自己嘅需要啊，而唔系体会到其实我觉得佢唔爱我，我觉得佢自私，可能佢已经好努力噶咯，佢只系冇用到我需要嘅方式，佢冇用到我期望嘅方式去爱我，我就话你低 B 死蠢，但其实可能系我嘅期望，我一个特定嘅框框啊。即係我覺得你一定要咁樣先至係愛我， 係 咁其實我係同緊自己談戀愛嘅啫，同緊自己心中 係咯，即係有啲人都係最中意嗰個情人咧，咪就係自己咯。 其實係㗎，所以呢個位好值得留意啊！如果我哋冇處理呢個問題咧，你換多10個男朋友或者換多10個女朋友， 其實冇解決任何問題。你諗下，如果你換多五個男朋友，都發覺男人都係自私嘅，男人都係狡猾嘅，男人都係鹹濕嘅，咁佢哋最大嘅共通點係咩咧？就係你咯。或者如果你覺得所有女人都好煩嘅，咁你過去咁多個令你咁煩嘅女人，佢最大嘅共通點係邊個啊？都係你咯。 即係周博士啊，你頭先講得好啱嗰樣嘢咧，就係、是、啊係、哦，有啲人咧、叫做拍拖咧，好似次次都遇到啲渣男啊，或者即係遇到啲冇咁好嘅人啊。咁有啲就歸咎去嗰個吸引力法則啦，就係、是、覺得唉、哎、你係嗰啲渣男叫做吸引石啊，啊磁石啊。啊！引力石咁样类似，你知网络好多呢啲词语咧，我都要随年渐长去活化自己呢一类叫做磁石啊、渣男磁石啊，或者渣女磁石啊咁样嗰啲咧，成日就吸埋啲唔好嘅嘢翻嚟。想今年咧啊，踏入兔年啦，咁啊，即系有个好嘅开始。今年情人节有个好情人咁、啊、样，咁应该从何着手咧？周博士吓、 啊，好好啊，呢、這个好犀利啊！我你真系呢、這个渣男磁石啊， 我上网。学噶咋，系啊， 你好劲啊你，好嗱，呢个位置重要噶，我哋值得一齐学习啦吓。其实唔系净系关于爱情嘅，系关于生命任何范畴嘅幸福吓。嗱、我哋可能真系遇到啲极度不负责任嘅男人或者女人啦，咁我哋当然可以痛恨痛骂佢系渣男啊，切即系卑鄙下流无耻啦。咁但系其实冇解决到任何问题噶，因为我哋系点样嘅人。就会吸引点样嘅结果，就会吸引咩人翻嚟。所以如果想唔再吸引一个即系渣男啦，唔再做渣男磁石咧，我值得我哋每一个人啦，嗱，依个不分性别啦吓，每个人都值得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要系一个点样嘅人，一个点样嘅自己，先能够吸引到一个我最需要、最渴望、最梦寐以求嘅伴侣嚟到我身边。嗱，其实高质素嘅人咧，通街都有嘅。即係經常有一啲其實好有質素嘅人，那個關鍵係我留唔留到佢咧，還是佢行埋你一陣風咁就走咗噶啦。所以最重要唔係淨係去批評其他人咯，而係睇翻我係一個點樣嘅人，以致我能夠創造到吸引到一個幸福美滿嘅關係。如果我仲繼續喺度抱怨啦，又煩啦，又講是非啦，又囉嗦啦，又八卦啦，又低能啦，又計較啦。你想想我会吸引到啲咩人来到我身边呢？咁当然物以类聚，同频共振，我咪吸引到一啲比我更自私啦、更切精啦、更计较啦、更猥琐嘅人来到我身边囉。咁只係话佢係渣男或者渣女，其实冇解决到任何问题喎。因为嗰个渣男或者渣女嘅源头其实係边个呢？係咪入厕所望下返镜，即係我哋每个人都值得去反思返。所以我好鼓励祝福大家，我就係情人节啦，真係每个人都渴望即係有情人终成眷属，都渴望吸引到即係适合自己人。同时真係苦心自问，问下自己，我释放緊一个咩能量，喺其他人心目中点睇我。如果我自己係自己充滿問題垃圾唔清理，我只會不自覺地將啲垃圾度傾瀉喺對方身上咯。咁、啊、所以我諗最重要，依、這個唔係講笑嘅，真係有幸福嘅戀愛，首先要懂得同自己談戀愛。意思即係話，懂得照顧自己、關心自己、愛惜自己、修為自己、提升自己。如果唔係，我哋遇到任何看似好美好嘅人咧，我其實只會嗰種愛嘅行為，其實係一種索取嚟嘅啫。即 係 我要搲佢認同，我要你愛我。講緊我愛，其實我要你愛我咯。即係所以我哋嗰種愛係有時令人好反感啊，因為覺得對方可能係為我，我見到你為我做出咗好多愛嘅行為，但係你背後不斷要我去俾好多嘢俾翻你，同埋要我滿足你嘅需要，所以我收唔到一份無條件嘅愛咯。咁所以呢個好值得，就係情人節，我哋每一位聽眾都值得反思翻我自己生命嘅定位，問自己其實我有幾愛自己，我同人嘅相處，我釋放緊一種乜嘢嘅能量？ 嗯，真係學到好多嘢啊！咁啊，大家真係如果你听唔清楚，你麻烦咧，又系啊，重复听多次，上翻我哋个港台网站咧，因为可以重温嘅，咁啊，亦都可以免费重温嘅，咁大家真系啦，即系边学啦，边做啦，有阵时即系呢啲情绪嘢啊，同埋我哋自己要料理自己啊，即系个思考模式咧，都唔系一时三刻可以改得到嘅，咁啊，一步一步嚟啦，会唔会系咁样，周博士？ 系啊，当然系啦，嗱，依家唔简单嘅，咁啊，阿欧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如果大家第一次听咧，可能觉得有啲艰涩啊，有啲深啊， 系。 谈恋爱，点解系同自己谈恋爱啊？唔通系自恋咩？咁你可能有一百条问题嘅，咁都好正常嘅。咁同时，我谂最重要咧，即系首先修为自己啦，即系物先富而后重生，即系首先处理好自己嘅问题咧，先至能够吸引到我哋需要嘅另一半，好嘛？咁、所以呢度都好衷心祝福大家，我哋一齐努力。 好，明白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咧，继续咧关顾大家咧喺爱情部件嘅需要，不过咧就晋升一个层阶啦，去到夫妇嘅层面啊，即系唔系拍拖咯，夫妇入边啊，点样可以相敬如宾之余，仲可以共度一个情人节咧？下集再同大家讲多啲。唔该晒周博士 ，thank you， 拜拜。 好，拜拜。 要请遇什么，你只可以飞。 时间呢首嘅作品嚟自 Jenny 李杏儿嘅《氹氹》啊，十四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55%。先听听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到嚟之后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你，转头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当局对香港赴日航班数量的限制未完全放宽，令到国泰航空需要取消二月部分班次。新任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相信，有关情况只是属于短期问题，不会影响到公司客运运力在今年年底之前恢复到疫情前70%的目标。对于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不满资方未有回应更表安排混乱和人手短缺的问题，林绍波强调过去部分安排欠缺竞争力，形容不可能回到以前，国泰将会继续聆听员工的声音，不断作出改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以巴和各方保持冷静，缓和紧张局势，以创造条件恢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目前非常缺乏的安全感。 布林肯在以巴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到访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他在会面之后说，每个人都有责任采取步骤舒缓局势，而非火上加油，强调不论受害者是边个，又或者什么信仰，夺去无辜生命的恐怖主义行为或者为此而庆祝，都应该予以谴责。又说鼓吹以无辜者作为报复目标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布林肯说，美国对以色列人的安全承诺坚定不移，亦都继续支持维持耶路撒冷圣地的现状。他在另一场合就重申，长期停滞不前的两国方案和平愿景是向前迈进的唯一途径。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据报已经向美国当局提交为期六个月的访客签证申请，报道说反映他并没有立即回国的打算。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为博尔索纳罗处理出入境事务的律师报道有关消息，美联社其后联络律师事务所证实报道内容。博尔索纳罗上个月30号离开巴西，去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两日之后巴西为卢拉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今个月8号，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在巴西各地的抗议活动升级，几千个示威者当日下午强行闯入位于首都巴西利亚的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等，并且同军警爆发冲突。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就开始多车，九龙入口收费广场稍为繁忙少少，其他隧道仲系畅顺嘅。路面方面咧，九龙嘅新蒲岗四美街咁啊，较早前因为火警啊。咁现时四美街仍然有临时交通安排嘅，四美街去彩虹道方向，近住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一段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噶。咁本来经过道嘅多条九巴嘅行车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港岛路面方面咧，北角七姊妹道因为紧急维修啊，七姊妹道去电召街近住北角街市嗰度嘅快线咧，需要封闭。至于新界咧。港珠澳大桥连接路有强风措施，现时那里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话你知 呢排咧，你两个搞乜嘢啊？约亲你哋咧都话唔得闲嘅。 你估我想嘅咩？我要帮个儿生女揾工啊！佢揾真份份都冇回音嘅，咪帮下佢咯。 老板叫我去进修下，如果唔系好难升职，咪忙住揾啲啱嘅课程咯。 你两个早啲讲我知啊嘛，放心。香港贸发局的教育及职业博览可以帮到你们。 唔通他们可以为一众学生或者好像我这样有意进修的朋友提供全面的本地及海外升学指南， 等我可以按个人兴趣同埋能力发掘适合嘅进修途径。 可以，博览设有多个教育展区，汇聚不同教育机构嘅课程同埋自我增值资讯，你一定咧会揾到合心意嘅课程噶。 咁对于想揾工嘅朋友，教育及职业博览又可以点帮到我哋呢？ 佢哋会有不同嘅主题职业日。重点介绍相关行业的就业趋势，还会邀请业内人士分享工作经验，等你呢对那行啊有更深入的认识啊。 听落教育及职业博览可以为有意升学、进修及找工的朋友提供一站式的资讯平台，我们都应该去、啊。 个博览呢是几时在哪里举行的？ 2月2号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盘点十八区，总有一区啱你睇。 沙田一直都是全港人口最多的地区，同时亦都是主要行车隧道出入口汇集的地方。 政府将创新科技和地区发展结合，令到社区保持活力之余，又提供优质的居住环境。 今集请来见证沙田发展的立法会议员卢伟国博士，分享沙田新市镇发展的经历和点滴。 盘点政策，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好耐都冇試過啦，今日白冇啊，冇任何嘅信號住啊。 係啦，咁啊和暖翻好多啦，係咪啊，鍾哥？係 啊，暖翻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啦，最高氣温大約係19度啦。咁展望一下，明日氣温進一步回升。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或者會落下雨咁嘅。 係咁啊，今日講啲輕鬆啲嘅嘢啦，亦都咧今時今日喺街見唔到噶啦，唯有咧過年嘅時候喺大年初一二三有機會，有緣人喺街嗰度咧，你又會見到車仔檔。 我以為你話財神添啊！ 我財神日日都喺你隔離啦， 要有緣分先見到， 黐住你都冇離開過。 啊，講呢啲有緣人，近排星爺又送去啲揮春， 揮春啊！ 在这个社交平台。 啲徽春重要呢是他一路写的时候一路都拍住。 他自己是墨宝来的。 是啊。 我见他揀那些有缘人呢送呢全部都是靓女来的。 是啊。 没话揀男仔的这样。是这个讲笑的。看看有没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的星女郎这样。是啊。那来应该都会拍戏啦。你见现在香港市面或者内地票房都小阳春啦，是不是那好啦，即是讲回个车仔档先啦。我们小个吃好多的嘛。那有网民呢就话咧，年初一二三限定啦，无论喺旺角嘅街头啦，以至有啲村屋咧，都唔一年都唔见嘅、哦，嗰架木头车，但系突然间就会推出嚟咁样。嗱、你先唔好话，喂有牌冇牌，唔好讲嗰啲字啦，就讲翻咧，喂有炭佬鸡蛋仔，咁咧有啲新生代嘅网民咧就话，喂咁贵噶，要成30蚊抵鸡蛋仔咁样。跟住咧下边嘅留言咧就话，哇如果你揾到啊真炭佬烧嘅话，80蚊啊都肯买啊咁样。因为咧即系如果用炭火去烧出嚟嘅鸡蛋仔咧，系确系唔同，确系唔同啊。好啦，嗱两位拍档，你哋点睇咧？关于鸡蛋仔啊， 你讲紧嗰个炭佬啊，同普通嘅即系当系煤气炉烧出嚟嘅分别啦， 系 定还是系嗰饼鸡蛋仔用嘅料先？ 哦，嗰顶鸡蛋仔用嘅料同埋烧都唔简单。如果用炭嚟烧， 成日都话有嗰啲，譬如你用我听得最多嘅就系，如果你用柴去真系用柴去烧煮饭啊吓，咁同真系用煤气炉烧咧两种味， 系 因为你拍有呢个柴火嘅味道。 所以你睇即系点解有啲人整嗰啲田鸭咧？佢要特别用一种嘅木材，就喺嗰个木材嘅味道系可以冇分入去啊嘛，其实都系一样啫嘛。 咁如果用炭咧，就系嗰个温度嘅问题啊嘛。如果你用煤气炉咧，可能个温度煮出嚟嘅嘢未必会相近啊嘛，即系嗰样。咁我细个食嘅时候，我梗系食炭炉啦，因为我细个真系喺街边档买呢啲噶嘛。咁而家我都未，我好少可见到 現場整俾你嘅雞蛋仔添啦。 哦，都有嘅，不入曬鋪咯，入曬鋪。 通常佢係整咗之後擺喺嗰個櫃面嗰度，你去攞咯。 嗯， 咁你話真係新鮮攞出嚟，仲係脆卜卜嘅。都相對較少。 而家有啲鋪頭咧，佢哋因為專賣雞蛋仔，所以佢哋都唔平啦，當然。咁佢哋一整嘅時候咧，一粒落 order， 佢就先至接到 order 先至整嘅。咁你係要等得耐㗎。佢都我買嘅時候，佢都話：，你十分鐘就翻嚟啦。因為佢收到你個 order， 然後佢先至去開始攞嗰啲料去到配啊。 係啦， 去到配出嚟，跟住先至落蛋漿又成咁樣。 你哋有冇食過嗰啲五顏六色嘅雞蛋仔？ 有，依家都好流行咯。即係我估小白講嗰啲就係入曬鋪頭啊，屋企人雞蛋仔啊，即係你叫佢屋企人噶嘛，即係你平時叫嗰屋企人都唔係咁樣叫嘅，你去到就會叫嗰屋企人叫嗰個噶嘛， 唔知點解我接受唔到，除咗雞蛋仔原本嗰只黃色之外咧， 你接受唔到。喂，如果朱古力啊嗰啲抹茶綠茶嗰啲你得唔得咧？ 其實我又 OK 喎嗰啲， 嗱就小白 OK 啦， 兩樣。第一咧就係你講嗰啲咧就係佢已經融入咗落嗰個蛋，即係嗰個原材料裏邊。整出嚟可能係綠色，即係嗰個味道可能加咗啲綠茶，又或者係啡啡地，有朱古力味咁樣啊。我麻麻地，我都係中意食原本嗰只， 最原組嘅， 最原組嗰只。不過我哋有冇見過一種最奪命啊嘅食雞蛋仔方法咧？香港好似有曾經出過， 加雪糕啊嘛，係咪？ 就係啦，佢直頭將嗰個雞蛋仔成餅，即係成餅，即係好多粒噶啦已經，當係一個嗰個空啊，即係嗰個雪糕桶個杯咁樣咧。中間咧就真係加軟雪糕又有啦， 加球 雪糕又有啦。哇！我見有人喺街度食咧，首先係用你唔可能擺入口咧，咪太大嚿，用匙羹筆啦，筆完之後先慢慢食嗰粒嘅雞蛋仔咯。哇！食完之後。咪等于食咗两餐饭， 系 啊，好大嚿， 同埋个鸡蛋仔咧淋得好快， 但系好明显，我都系，你望住你都想试下， 我计想试，但系我唔敢食啊，我从来冇食过啊，因为真系 第一企喺街啦，你觉得有外观尖， 另外都唔乜所谓啊，而家都冇乜所谓， 都唔系噶， 如果佢企喺街攞住呢嚿嘢喺度食嘅话， 系 咯，我觉得系相当有趣， 通常成日都系咁啊，俾啲周刊影到咪咁嘅，通常都系咁样， 跟住话系即系又沦落到喺街边食嘢嗰啲咁样， 但系你冇。但你冇諗到呢其实 可能话你试新嘢喎。 係啊试新嘢嘛係啊童心未泯咁样。睇下标题係点写嘅啫有陣时。呢啲看图作文嘅嘢係咪 我太了解传媒嘅生态啊。咁呢、哦啊、个我即哇食咗等于食两餐饭喎唔得过唔到自己。即虽然我好想试。 係 係。因为佢太大份啦。 有机会可以试下依家都有啲入咗铺嘅即係叫做叫做港式嘅甜品铺呢佢咪将啲鸡蛋仔嗰个 cosova 不两羹咁樣，好似九龍城有一間都有得食，你可以試下，即係可以，即係但係你有時今次因為食完飯跟住再去食甜品呢下嘢咧，你又會即刻喺度 好 heavy 啊， 係啦，比較 heavy。 我哋嘅年紀會覺得好 heavy 啊。 唔係，歐師，你話嗰個期間限定街邊檔啊，咁唔知佢有冇另外一種啊？嗱，通常喺我以前食雞蛋仔，即係街邊檔食雞蛋仔嘅年代咧，佢唔會淨係賣雞蛋仔 夾餅。 就係啦，嗰邊有兩種嘅，一邊咧就嗰個圓嗰個夾雞蛋仔嗰個夾啦。另一邊咧就是方形嗰個整夾餅嗰、那個， 是啊是啊是啊 有冇夾餅嗰只先？ 佢冇啊，佢特登真係單純做呢個炭佬雞蛋仔，因為佢想原汁原味，同埋佢只要賣貴啲一底咧。你就多多人都會排隊咯，因為好似鐘哥咁樣講，你食緊即係七八十年代嗰個集體回憶啊嘛，同埋你用炭燒咧，你急唔嚟啊，你要撥火又要加炭又要成咁樣咧，咁啊根據咧呢個啊雞蛋仔關注組嘅成員咧去講啊，嗱。即係有別於坊間嘅一般雞蛋仔，炭佬雞蛋仔咧散發出嚟嘅濃濃蛋香咧，亦都有微微嘅炭燒風味。表面上咧黃金香脆，內層咧係軟綿綿同埋加少少濕潤嘅味道係有、味道有人啊！哇，味道有人啊！不過咧。炭佬嘅数量唔多，所以想食到咧，即系你要真系好似有缘人咁样，你要揾到咧，食、到咧先可以 身體好。因为佢唔会有个 app 话俾你听，而家我喺边度出没 冇啦， 同埋一定唔会啦。 大家都知咩叫走鬼档，即系唔使讲到咁赤裸啦。 我哋细个嘅时候见好多， 最好食嘅鸡蛋仔咧就唔系，而家你食到啲鸡蛋仔，一系咧就成块都系淋嘅， 系 一系咧就成块都系脆嘅。其实最好食嘅就整完正话佢讲嘅个面同埋个边，即系有阵时个边一定楞到啲噶嘛，嗰啲系脆的， 外脆内软噶嘛。 但佢咬入去嘅時候咧，裏邊仲係軟嘅，呢啲係最好食。 係啊， 呢個功價嚇。 有啲朋友喺下邊留言話走鬼檔點解好食咧？就係你唔知佢 你攞唔攞到个底鸡蛋仔？因为随时佢制作过程之中， 即系一个 窄咗间车， 还失嘅感觉。但你得到 嗱，我人生咧细个嘅时候都试过笃鱼蛋啊！嗰阵时好似喺慈云山嗰啲村嗰啲，咁实有啦呢啲去叫做长辈屋企拜年喺楼下笃鱼蛋，冇出嚟咧。串鱼蛋差唔多交到喺我手，我就系为咗 走咗， 点少少辣汁咧，我冇得找钱咯。嗰时细个你攞廿蚊买鱼蛋咧，咁你觉得佢一定会找俾你啦。细个讲紧五蚊串鱼蛋，有翻十五蚊攞翻上去同屋企人交差噶嘛？点不知佢话，哎唔得啦，识玩咯，走鬼啊！跟住就走咗去咁样。 不过当然啦，即系点解而家会冇咗呢啲叫做走鬼档、啊？ 卫生问题啦， 卫生同安全问题都有嘅、嗯。以前都曾经试过有啲不幸事件啦。咁你唔系话个个都系整呢啲夹饼啊，或者咁样噶嘛，有啲系整煎酱三宝， 煎酱三宝、臭豆腐啦， 嗰啲就成锅油啊嘛， 牛杂劲啲。 以前臭豆腐咧，我见嗰啲就走鬼档咧，佢系即系条夫咁样嘅，担住嘅，两边咁样就两嚿，咁嗰个油咧， 其实大部分都系咁样嘅， 系嘛， 大部分都系， 即系佢第一代应该系用个膊头攞碎纸棍就拎住两嚿嘢咁样噶嘛，咁啊而家后期再多啲先至系四个碌嘅啫嘛， 系早期嗰啲所谓即系又系一条担挑两个。攞啊嘛，最初就形容担泥嗰啲啊嘛，之后做小贩好多都系咁样噶嘛，两个攞，一个咧就系装原材料，另一个咪就系嗰个炉同埋嗰个架撑咯，就咁样就去开档。 系啊， 当然啦，呢啲街头小食咧，其实今时今日都好多入晒铺 啦。 咁大家即系呢啲，你帮衬呢啲无牌嘅，你自己就自己知啦，系啊，唔使我哋去讲啦。不过，我想讲一样嘢咧，其实啊，街头小食咧嘅复苏咧，亦都系引证咗咧。即係呢個疫情，我哋戰勝咗嘅一個復常之路。點解呢？好似頭先鐘哥咁樣講，你話有底雞蛋仔，不兩球雪糕。你疫情嚴重期間，你夠唔夠攞住喺街食啊？因為你覺得啲細菌會隨風漂流，漂到你嘅雪糕嗰度，跟住你食嗰一啖雪糕，你戴口罩又好，唔戴口罩又好，你都中硬噶啦，係咪先？ 同埋喺街唔會夠膽。拎开个口罩食任何嘢，问下你自己一嚟安唔安心嘅问题， 系啦； 二嚟就系你都会谂下人哋点睇。 系啊，所以过往个一两年咧，呢啲小食铺咧，基本上咧喺香港好大部分嘅地方咧绝迹咗。 嗯， 就算做咧，佢都唔会做督住一串串俾你周街食啦。你亦都唔够胆，只能够咧入落个叫做发泡胶兜嗰度，跟住咧你就买翻屋企食咯。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呢啲嘢。即食先系最好食， 系啊！ 你买到翻屋企，佢净系途程路远半个钟头，再好食嘅嘢都变得唔 好食啦。佢叻嘅，佢喺个发泡胶嗰度系咁帮你笃啲窿，等你入边唔会咁淋嘅话，其实个味道都已经差咁一大截啦。 系啊，冇错、啊。 希望啦。譬如话，如果真系想有啲风味或者食翻嗰个回忆咧。真係搵一條街，嗰啲走鬼檔唔使走鬼，唔使走鬼， 但係有 牌嘅流動小販， 係啦，合法嘅， 擺定曬喺度。咁譬如你話，好難發個牌嘅咁樣，咁可唔可以期間限定啊？即係譬如一年有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等嗰啲即係做生意嘅人擺翻曬出嚟，即係等大家可以重拾翻以前叫做掃街嘅。 但唔係集團式嗰啲美食車喎，你唔好叫啲檔主同你講話。嗱，一開始咧，你投資嘅車咧就要幾多十幾萬， 而家又冇啦，哇，成百萬啦，後屘 佢就係工藝揼架木頭車出嚟，原組咁樣整㗎咋，其實 即 係 可能 係 期間限定，咁大家可以食翻嗰個回憶，開心下咁咪 OK 咯。 係啊。 最重要路程，时常以笑容盖过疲劳心境，浮沉于天平，偶尔遗忘本性，其时听你唤我最简单的名称，提醒我努力得到和应，由你的 之中给我提示，光阴的意思能给你宠爱，不管碰上任何事，悲喜感觉与你相似，灵魂上靠倚，最风筝的一个奇遇，起点转眼到此，弯弯曲曲不太容易，你守护如待我小孩子，你令我知，每到消失方向远又易，始终给我最前排位置。 7:54啊，佘诗曼前排位置。 而家可能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坐飞机去旅行啦，咁有啲朋友就翻咗嚟啦。咁如果你系即系都系讲嗰句，如果你系去日本旅游嘅话咧，要留意住嗰个机位嘅情况啊吓， 同埋落雪都麻烦啲嗬。 系啦，一嚟落雪啦，二嚟就真系嗰个机位嘅问题啊吓，咁大家要 check 得紧啲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喺北欧嘅地方咧，可能你去机场嘅时候会见到都几多咧得意新嘅嘢，因为真系噶。你近呢幾年咧，大家停咗去到一啲嘅遠行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俾一啲旅遊相關嘅措施嘅，俾佢哋回一回氣，甚至乎去加添一啲新嘅裝置，去到諗下佢哋點樣去到改進啊，因為咁係啱嘅。因為你生意唔係話好多嘅時候，你應該諗點樣去改變，吸引更加多嘅人。應該諗下，如果通關嘅時候更加多旅客，有啲咩特別嘅服務，新嘅服務又可以俾到人。咁而家佢哋咧有好多機場咧，佢哋引入咗嗰啲，我哋成日都話嗱，我同阿歐都去過嗰啲膠囊酒店。 哦，係啊， 係啦，嗰啲膠囊酒店咧， 先佢咁樣講，可能好多人會誤會。話說我哋嗰陣時有一個 trip 咧，就去富士山。跟住咧，我哋两个男人咧就塞咗自己入去胶囊酒店， 一人一个，一人一 格 嘅。但系你坐唔高噶嘛，只系瞓喺度怼入去咁样嗰啲啊嘛。 诶，唔系， 我啱啱可以坐喺度，但企就真系唔得 噶，好矮身 嘅 啫。 系啦，即系坐喺张床嗰度，跟住个人咧都可以九十度嘅，但系 叫做伸得直嘅。 系啦，都可以九十度。 你知唔知个对比小白几时有优势啊？ 几时啊？就是、胶囊酒店里边嘅时候， 矮 啊，終於揾到啲著數嘅嘢啦。 但其實我覺得喺入面瞓咧 都唔太窄嘅，其實個空間 同埋我覺得都幾舒服嘅。 咁咁啱我哋嗰間啦， 咁啱我哋嗰間啦，係啦，因為佢試試正正啦，有一插電啦，有一燈仔啦，個感覺佢設計都摩登嘅。咁所以你覺得都幾啱自己用。咁我哋去到嗰啲地方，其實老實講，我哋又唔係要個酒店有啲咩特別嘅 facility， 送一宵嘅， 係啊，都係想 瞓 得好， 瞓一晚嘅， 係啦， 借宿一宵，講少咗個借字啊，講少咗個借字， 家家有求， 收完啦， 你唔得嘅咪揾間六星咯，係 啊，咁我哋 酒店都 OK 㗎， 包頭酒店 係啊，你有冇瞓過咧？ 我未喎。因為我找不到啊，即係我以前上去日本的地方咧， 全部都是做嘢，都是住啲靚酒店，公司俾嘅 六星。 咁譬如話我自己去的時候，有時候拖住一夾兩夾，有啲行裝的時候咧，你去膠囊酒店未必會咁方便。 你住近嗰啲咯，未咩乜嘢乜乜太子啊嗰啲咁樣咯，即係嗰幾間通常住嚟住去都嗰啲。 又唔係喎，我通常好少住一啲貴嘅酒店。 哦，唔係住車站樓上，我意思係車站樓上你有冇啊？ 车站哦，咁又未试， 即系涉谷楼上嗰间车站酒店啊，好多朋友住噶嘛，因为 近都多， 系啦 系啦，因为一落楼已经系嘛， 系咯， 咁又未，咁又未， 系啊，可以试下嗰啲。咁而家咧，佢哋好多新嘅叫做设施咧，喺机场嗰度就做咗类似嗰啲嘅叫做胶囊嘅酒店啊。咁佢哋点样做咧？因为佢话有好多朋友咧。因為而家啲機咧冇以前咁密，的而且確係事實嚟嘅。咁可能你去到其中一個機場，你有機會咧，可能要等五六個鐘頭先至可以博到第二班機嘅。咁所以佢哋咧喺個機場有一啲嘅 area 撥咗出嚟咧，就做咗好多一個個好似一個膠盒咁樣，一個個 box 啊。咁呢啲 box 咧，呢、這個盒仔咧，咁啱啱可以。 哇！呢、這個太空艙 feel 喎，不過幾摩登嘅，係 啦，你睇到太空艙 feel 啊！ 你唔好睇到其他嘢啦。 我啱想講，即係大家利是。 哦， 我睇到都係太空艙 feel 嘅，因為佢設計咧係 cyber。 我如果有機會瞓，我都應該瞓木嘅。咁話曬人哋都係膠囊酒店， 係啊。 咁你唔好諗得咁悲觀。 佢而家呢個咧， 呢位師傅係啊。 佢而家呢個咧， 長命百歲。我睇你嘅樣子就係福相。 定系覆上啦， 開心就得。 所以話佢而家點解話 cyber 咗咧？我哋嗰陣時都又要可能去 book 啊，又成啊。而家佢哋嗰啲，你根本上去到機場嘅時候咧，你就已經可以打開佢嗰啲 app 咧。機場可能已經有 app 就問你有呢啲 service 嘅。你 click 入去嘅時候，佢已經話俾你聽，你大概有幾多個嘅吉嘅呢一類型嘅叫做甜睡寶寶咁啦，係啦。咁你就可以 book 定，同或者你可以喺第二個機場嘅時候，你已經可以入去佢哋嘅航空公司咧，去到講定你係要呢一個 service 嘅。咁你去到嘅時候咧，就 guarantee 你一定有位嘅喎。咁佢就會即係 clean up 曬，做曬清潔啦。咁你去到嘅時候，你可以插電啊，可以入面做啲好簡單嘅嘢休息啊，行李你又可以放喺個佢有個床褥嘅，放喺個床褥個底嗰度啊，咁你就可以入面咧，佢真係瞓覺，你即頭一拉埋嗰個蓋咧。佢黏啊，一拉埋咗之後咧，你係一個私人空間， 幾好啊！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咧，你去日本咧食買玩咧，真係用盡每一分每一刻噶嘛。係 噶， 即係凌晨嘅時候，你可能又去居酒屋啊，跟住朝頭早凌晨你又去竹地嗰度及下有咩食。依家去嗰個叫咩州啊？ 豐州， 豐州啊，即係唔同玩法啦、啊、咁樣。總之你會用盡每一分時間啦、啊，咁所以咧要揾啲地方嚟眠一眠咧，呢、這個幫到手喎、 啊。係啊，呢、這個唔錯啊。咁佢入邊一定環境舒適啦，佢做得好摩登嘅佢系冇一种局促嘅感觉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几好。最紧要就系有一插电啊，或者你想要嘅 service 咧，佢都会俾到你嘅。 系咁啊，因为日本啲支付系统都好好。有朋友去完咧， 呢个欧洲噶，不过呢个 系啊，拍拍卡啊，咁就可以做到支付啊。又调翻转头，有朋友就话咧啊，佢哋都中意用啲 QR code 二维码去做支付咯。咁啊，睇下即系如果嚟紧去玩啊，去欧洲又好，即系日本又好咧啊，大家可能都要申请 试下咯，系啊， 支付工。工具啊，去做一下啲支付系统嘅 update 啦。 强调北约方面自行中断对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较早时喺年度外交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话，唔排除波兰同波罗的海国家坚持反俄政策，并且最后决定断绝同俄罗斯嘅关系。但系俄罗斯唔主张断交，又话西方国家唔守承诺同埋讲大话，加强咗俄罗斯嘅决心，优先发展同南方同东方合作伙伴嘅关系。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30.47,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339, 人民币 6.751, 英镑对美元 1.235, 欧元对美元 1.085,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36 点，升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64 美元，卖出1921.77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南海北部的一道云带正是靠近沿岸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就接近界限街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接近界限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咁另外，由于较早前有水管急收啦，北角嘅七姊妹道去翻近住北角街市嘅快线啊，去翻电召街方向咧封闭。咁而家长过十米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七姊妹道，沿住健康中街。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长过十米嘅车沿住健康中街不能够左转入去七姊妹道。咁受影响巴士路线85号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受较早前嘅火警影响，新蒲岗嘅四美街去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而家仍然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黄大仙咧仍然系有交通安排噶，就系黄大仙嘅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只系可以咧专线小巴驶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套。 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我最喜欢兔仔跳脱活泼的性格，新一年我会多些带埋家人去郊外散步做运动，呼吸新鲜的空气，希望全家都好像兔仔那样活力充沛。 现在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套。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我喜爱兜路，看日看花。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国剧八三零 深居 剧里面原汁原味地继承了小说文本的文学性，将上海生活的多个剖面纳入剧集里面，形成了浮调叙事。电视剧同时以更强烈的戏剧冲突承托起上海体验，特别是以住屋这个兼具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关键词为核心，串联和勾勒出上海百态。 国剧八三零深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分啊，这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系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咁啊，希望咧港股啊吓，咁啊继续升啦，咁啊散户股民就开心啦。Kenny， 我祝你咧今年咧步步高升，复升高照，系啦，系啦。咁但系咧，琴日啊，即系就开始咧，你以为北水翻嚟买货啦，北水翻嚟咧有沽货喎。咁啊，报章系咁形容嘅，北水咧抢集沽货啊，恒指咧要跌啊，跌619点啦。咁啊，单日市值咧蒸发咗1.26万亿，唔系1.26亿咁少啊，1.26万亿啊吓。咁啊，都见到。好个别有啲股份咧，都有啲资金流走嘅。咁啊，市场嘅情况点睇咧？但内地股市啊，升得几好嘅，继续开红盘。今日嘅股市方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嗱，咁其实大家即系之前咧都会一厢情愿就话呢个系北水翻嚟嘅话咧，就梗系买货啦。但系即系喺上个礼拜对其他节目都有讲咧，就未必嘅。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喺放完农历年假之后咧，其实北呢个系内地未开市之前咧，咁我哋再升噶嘛，咁其实好多类股份方面咧都系即系升到去一啲比较高嘅水平嘅，咁啊北水冇咁蠢噶嘛，即系反而调翻转，我嗰阵时都会担心就话会唔会有机会北水开翻之后咧就趁势咧就系即系沽翻啲货咧，因为实在个利润方面咧都系唔细噶嘛，咁同埋咧我相信个焦点咧就会睇翻内地股市多啲嘅，因为睇翻琴日其实内地股市咧都开红盘啦，同埋升幅都唔错啦，咁另外就喺春节期间咧，大家即系。都就算冇翻內地，都喺電視見到，其實好多地方方面咧，就似乎都幾復常，幾唔錯喎。咁同埋都係好多嘅朋友都走出嚟，呢個係即係參加啲即係春節嘅活動啦。咁啊，消費市場亦都係有啲改善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就焦點會睇翻內地多啲。咁但係香港嗰啲相關股份係咪唔會受惠咧？咁都會受惠。不過咧，其實已經升咗啦嘛。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我哋喺放龍裏邊加之前喺節目都已經探討過。就譬如旅遊相關嘅嗰啲股份啦，或者係一啲消費嘅股份啦，其實都已經係升咗上嚟㗎啦。咁所以到真係春節完咗之後嘅話咧，反而香港有啲profit taking 出現翻咯。我相信今個禮拜都係焦點會睇翻內地股市多啲，香港可能就要唞唞。所以你見到琴日啲資金就拍咗啲咩股份咧？拍咗落去嗰啲即係公用啊，防守性高嘅電信類股份啊，現金流比較強嘅股份裏邊咯。 咁想問問 Kenny， 我琴日睇醫生咧，醫生話我心血少啊，即係呢啲上上落落波幅咁大嘅咧，叫我你唞下先啦，唔好搞咁多啦。咁我如果係咁樣嘅話，咁我係咪應該揾翻啲簡單啲，譬如話股值吸引嘅，同埋最緊要派高息嘅，咁呢啲安全穩陣，咁我就舒服啲啊嘛。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最近睇下地產股得唔得咧？ 嗱，如果地產類股份嘅話咧，本地地產股就普遍估值真係平嘅，都覺得啱嘅。咁派息都唔錯，因為佢本身現金流都係比較強啊，財政狀況都比較好嘅。咁其實都係一個炒落後嘅選擇嚟嘅。咁我都相信咧，就係呢一排咧，港股可能啲焦點會炒翻落後，所以。頭先講到除咗地產之外嘅話咧，其實啲電動車股份方面咧，依一兩日都反而係好，因為電動車咧，其實喺之前嗰轉嘅一啲新經濟嘅，我哋都當電動車新經濟啦嚇。咁喺新經濟股 即係上升嘅情況之下咧，區落後嘅冇升過嘅。咁但係你如果琴日咧嗰啲汽車新勢力啊，或者係比亞迪啊，都係唔錯嘅。咁而本地地產股，我覺得都係穩陣之選咯，因為始終我哋香港都係講緊炒復常啦。咁埋都係通翻關之後嘅話咧，大家都會憧憬內地啲朋友嚟。其實而家咧最多，我想問啲朋友，最多人嚟香港咧，啲客咧買咩咧？買保單。保單是最多人買嘅。咁房地產就未係住，但係不過咧，大家都會係即係期待住嘅，期待住咧內地朋友可能都嚟香港，即係掃下啲樓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就都係有個期待喺度咯。 咁如果期待嘅话咧，唔知道即系内地方面嘅内房系咪都期待咧？因为见到嗱，虽然内地嘅放宽嗰个防疫嘅政策就放宽咗好多限制啦，咁但系咧见到嗰个楼市嘅情况咧都仲系比较上低迷，甚至乎咧系春节成交啊，都系比较上未如理想。咁啊，同上年同期都系春节比较嘅话，仲下跌咗14%。咁啊，其实内房方面系咪又真系睇好，定还是暂时都系保守啲咧？ 內房就要保守啲啦，即係我哋之前都講咗幾次即係內房類股份，雖然係國家之前有個好多政策嚟到去輔助翻呢個內房行業啊，改變翻佢哋嘅財務狀況，但係個大嘅精神都係保交樓咯，純粹係保交樓嘅啫。咁其實呢啲內房企業方面，尤其是香港上市嗰啲嘅話咧，仍然都仲有好多外債嘅問題噶嘛，發咗好多美元債。咁呢啲係國家就即係愛莫能助啦，佢唔會攞啲美元出嚟俾你嚟到去還債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個係難搞啲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喺放假之前咧，啲內房企業咧都稍微升少少，都有唔少出嚟配股咯。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影響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內房股咧都仍然係，就算呢個反彈浪啊，呢、這個升浪裏面咧，都係嗰即係幾隻升極都仲有，都係688啊、123啊、華潤置地，即係國企背景嗰啲，嗰啲反應都係繼續強勢。咁就反映翻投資者嘅口味咧，都仍然對內房啲民企方面咧係態度審慎啲嘅。 咁兔年咧第一日啊，同阿 Kenny 去傾啊，咁樣傾呢個財經。咁Kenny 係時候講下呢個派利是股喎、哦。咁通常你喺其他平台我都見到你嗱，無論係報章專欄啦，以至係自己拍片啦，都有唔同嘅板塊啦，可以同听众啊，或者你嘅读者去分享啊，不如你又讲下好唔好啊？藉住呢个环节， 好啊，我觉得今年咧都系一个即系复常嘅概念啦。咁但系头先我哋都讲就其实话呢、這个好多股份升咗上去啦，都反映咗去好多。咁同埋我哋好多人睇个港股方面咧，今年嘅目标都系24,000-25,000啊吓，咁希望可以突破呢个位啦。咁但系我哋而家都22,000+啦嘛，咁所以变咗就都其实都个升幅都系已经系唔细啦。咁所以变咗如果而家先入市嘅投資者嘅話咧，真係都要考慮翻一啲比較落後少少股份嘅。頭先我提到譬如比亞迪嘅話咧，我都中意嘅。咁另外就依、這個係啲防守性高嘅股份啦，就是、包括一啲即係內地嘅電信類股份啦，依啲都係可以嘅。咁同埋頭先提阿鐘哥提過啲本地地產相關嘅話咧，咁我就覺得領展呢啲都係會追翻落後咯。 咁因為見到啲 M&A 都做得好出色啦，上年特別係集團。咁不過講開比亞迪咧，又可以同 Kenny 講多少少。譬如大家都成日喺度諗咧，譬如特別上年咧，咁股神咧轉 CKS 咁嗰個下跌裂口咧，好似補極都補唔到啊嚇咁樣。咁但係依家咧，即係圖表形態有少少咧，想翻去補一補喎。咁有冇能耐咧？咁哪邊商其實即係美國嗰邊 Tesla 其實一個月之間咧升咗33% 啊， 個升幅都幾驚人啊，由100蚊咁樣一路上到，即係琴日回翻啲啦，但係前日就177蚊到啦。咁睇到電能車咧都真係有個勢頭喺度，不過會唔會係真係好似揸車咁啊？一俾油就去，一唔俾油咧，哇停滯不前，以至咧即係大落後咁樣。你睇法係點咧？關於呢個板塊， 你提到 Tesla 嗰個因素好重要，因為咧Tesla 點解突然間會轉翻咁好，就因為佢公布第四季方面咧嗰、那個係業績啦。咁你睇到佢哋嗰個係bottom line 咧個純利嘅增幅咧，就係、是、遠遠高於嗰個係top line 嘅。因為之前咧其實大家都會擔心 Tesla 大頭減價，會唔會係電動車方面咧會係有一個競爭開始激烈咧，開始嗰個係供應多咗咧，會唔會話嗰個銷售會放慢咧？咁但係你睇翻 Tesla 嗰份業績就唔係啦，就係話佢調翻轉咧，反而係降咗價之後咧， 就帶動咗個新嘅需求出嚟，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就係嗰個銷售好啦，同埋咧個純利增幅多嘅話咧，即係佢哋毛利率係冇受到影響，調翻轉毛利率係仲有改變添。咁因為個規模效益更加大啊嘛，咁所以變咗就令到利潤係提升，同埋佢都係講到咧一月份嗰時咧就嗰個係需求咧係供應嘅兩倍，即係其實啲車咧仍然係供不應求咯。咁所以就係因為依個業績咧就帶動翻佢自己啦，同埋其他啲電動車類股份方面咧，就消除咗之前擔心嗰啲即係可能競爭激烈啊、供過於求嘅問題。不過咧，我都覺得即係話説回頭嘅話咧，咁其實如果睇長少少嘅話咧，我都仍然係覺得比亞迪即係汽車新勢力可能炒落後，但係就始終佢哋競爭係激烈嘅，因為你諗下人哋講緊依個係比亞迪係講緊一個月係廿幾萬輛車，咁嗰啲都係講緊一萬幾千嘅話咧，個規模差好遠咯。咁同埋你而家全球嚟講嘅話咧，比亞迪原來已經係僅次於Tesla 咧，係第二大，同埋貼得好近嘅。 係特別係啲新興市場可能做得好，大家成日都諗緊啊，會唔會十四億人一人一架車都係十四億架啫咁樣？但係其實咧，即係呢個集團啊，打個新興市場啊，打得好亮麗咯，啲功課。 係啊，同埋你見到香港咧，其實都比亞迪都開始普及嘅，即係之前譬如大家對國產車都係比較謹慎啲啊。係 啊， 咁但係而家見到都街上邊咧都係多咗啲即係比亚迪嘅电动车咯，之前啊咩我哋睇电视啊， 阿姐 都抽咗架， 抽咗架啦，系啊，佢话俾阿嘉英哥揸啊，咁唔紧要嘅，可能觉得好嘢先俾个老公啫， 应该啦， 系啊， 我以为佢俾嘉英啊，点知原来佢俾亚迪， 系啊，好咁啊， 俾咗， 系大家可以多做功课啦，就住呢啲板块。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听日再同 Kenny 倾过，多谢你，拜拜， 唔该 Kenny， 唔该。 拜拜。 香港电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二月二号上午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阿姐就抽架车啦，我都想抽到架车， 我都想啊。 但平时咧，发现自己都冇咁好彩，但系睇下自己啊，睇下运气有冇临到你身上啦。 我日日都抽嘅， 系咩？ 抽油烟， 系抽油烟， 抽油 烟。咁抽油烟都好过抽烟，抽烟啊对身体唔好嘛。抽油烟啊都系煮饭啫，住家男人啫。 抽油烟啊部机帮你抽啫。 抽烟啊身体唔好啊。 唔系咯， 真系啊。好啦，咁啊讲紧呢个香港有礼啊，50万张机票咧就送俾旅客咁样啊，唔知可唔可以帮到手啦？咁机管局咧喺2020年咧就向航空公司咧购买咗50万张嘅机票。咁啊，嚟紧咧就刺激一啲旅客啊访港啦。咁你即刻会喺度讲话，喂，关香港咩事啊？咁你有好多亲戚都系喺其他地方住，你想佢翻嚟探下我哋， 而家咪叫佢抽咯， 系啦，促进下香港消费，你又叫佢抽噶啦，系咪先？咁啊可以帮到手啊， 即系带翻啲钱嚟香港呢度使下， 系啦， 报复性消费去咗第二度啊嘛，呢两日睇新闻， 系啊，官下街啊嘛， 去咗日本报复性消费， 咁啊啱咯，又报复性消费喺香港， 系啊， 都真系嘅，即系身边都多朋友去咗日本同埋去咗澳门啦，咁不过即系估计。嚟紧都会嚟香港咯，我觉得 系啊， 即系你一站一站去噶嘛。一开始大年初一二，香港个入境人数都冇咁好啊，到年初四五就会好啲。你内地春运玩紧，即系可能初十啊、初十五先开工，好多叫做工厂啊或者啲老板，咁可能其实佢初一至初七都喺老家。咁初七之後咪游歷下咯，落嚟南方咁都有咁嘅機率噶喎，係咪先？咁啊睇下幫唔幫到手啦，呢50万張嘅機票送俾旅客。咁啊，你話喂本地有咩睇啊？咁樣咧，本地咧當然要睇啦。咁啊招聘啊，工作個市場啦，咁啊無論咧係航空業界啦，即係航空業界上年咧就嗰間公司啊請咗2000个叫做空中服務員啦。咁啊新嘅行政總裁都有講，佢話咧今年咧諗住請咧多3000几人。咁如果你話有志咧， 投身呢個航空界，想做空少空姐咧，即係可以諗諗佢嘅。 係啦，或者之前因為即係疫情關係流失咗嘅，咁而家就可以重操故業， 係啊， 翻去啊，咁翻去自己嘅即係本身嘅工作崗位。 我有啲朋友幾中意飛嘅，因為佢又覺得啊，叫做飛咗去當地又可以遊歷下咁樣，跟住又可以買下自己中意嘅嘢食、嘢飲、包包、波鞋、等等嘅嘢啦，咁樣咁啊翻翻嚟又幫啲朋友 搭搭 買下。 幾犀利！话俾你听，我下个礼拜去边啊？去米兰啊？ 系啊，真系啊！ 即系又系嗰啲冇脚嘅雀仔啊嘛，我飞下咁样。 其实好开心噶，睇佢哋啲社交平台咧，身边都有啲同学仔系做航空业界咧。疫情之前咧，真系好羡慕嘅，即系又觉得啊，你咁难去咩？比萨斜塔。我听日就去到啦，咁难去咩？睇极光去黄都镇，我后日就去到啦。咁好似每样嘢都好随手可得啊，嗰种幸福。但我哋喺香港，好可能就算你话嗰啲咩打工仔嗰啲请假攻略咧，你都要 plan 啊，你都要个 HR 批你个假先得噶嘛。 即系同年纪有关，即系年青，譬如三十岁留下，特别系即系当然啦，都鼓励周围去睇下，周围睇下个世界好大噶嘛。但系而家年纪大咧。你去隔離街都覺得好遠啊， 係咪？ 即係隔離街好遠喎，我可以隔兩日，或者俾啲時間我準備一下先，即係反而中意留喺一個地方。咁而家就好少周圍騰咁樣。 係啦，或者一去又去耐啲，可能去兩三個月咁樣。 兩三年，可能兩三年咁啊，又係啊嘛。你去到當地之後，哇， 你 隔離街 啦，係咪？ 好遠喎， 想去嘅地方一去咧就會停留好耐嘅，例如玩具鋪。 係啦，不如。留多兩日喺度瞓啦， 唉，真係講搔搔手指咧，自己都有兩三年冇飛過啦。咁可能一飛咧，我都想飛耐少少。小白都係啦，即係譬如你熟日本，咁依家日本可能好多支付系統啊，或者嗰啲嘟嘟卡。我朋友都話，依家咧日本咧唔流行找錢啊。舊時咧，我哋好趨之若鶩，就係日本人咧好禮貌咁樣將個錢咧，即係找足俾你嘅時候，擺喺個叫做。嗰、那個木兜兜嗰度，咁、你去攞，覺得哇好公正啊！啲銀紙又直不甩啊，咁樣。跟住依家好多時候都係拍卡，咁佢就多謝多謝， 拍卡好方便， 係啦，拍卡好方便。 問下呢個少年咧，呢個少年啱去完咁樣啊，係咪有冇錢找㗎？ 有，但係好似都真係用多咗支付系統咯，係咪啊？都見當地人。是啊，都是系咪？ 系啊， 佢用 本身都流行嘅，因为支付系统。 系啊， 咁如果你话香港嘅普通，你就咁自己个电话，一般嚟讲咧，都应该可以连结到佢哋嘅。即係某一啲嘅 service 嘅， 係啊，某一啲啦，不過都要用好多身份認證嘅，咁自己再揾揾佢啦。咁 我即係諗下諗下，幾年前仲有去日本嘅時候咧，都仲剩翻啲碎銀喺個錢袋裏邊，仲用唔用得翻？ 用得翻，用得翻，仲有 即係冇人收啦， 仲有100 yen 店嘅，仲有自動售賣機嘅。 係啊，找下找下嘅話，如果大家仲有找錢啦，找張2000 yen 俾大家咧，記得收起佢喎。 係啊，值錢啊，永久保存。 提我話，提我話。啊、小白講過嗰張2000 yen 面額嘅嗰啲鈔票咧，比較難揾啊嘛。你知唔知我最近喺邊度見到一張2000蚊嘅鈔？ 2000 yen 嘅鈔票 喺邊度？ 我你真係估十年你都估唔到。我最近有睇開，即係唔係最近，我經常都有追開一啲日本嘅特攝片噶嘛。係一套戰隊系列最新嘅戰隊系列嘅特攝片，其中有一集，咁有一個主角就攞咗一張2000 yen 嘅。2000 yen 嘅钞票出嚟样，跟住睇到哦，2000 yen 咪就小白讲嗰张，第一次见，即系写住2000咁样噶嘛，第一次见。 呢个我可以攞翻嚟俾你睇下， 最新嘅咩？国王战队系嘛？ 唔系国王，国王即系下国王下一年啊， 下一年咩？我依家系咩战队啊？兄，等我 update 下 啊， 等我可以讲 暴太郎啊， 暴太郎啊。一大步即系行到个步嗰、那个， 步走个步啊， 步走个步， 哦，步太郎，即系等我 update 下嘛， 我都要 update 啊， 有机会同啲后生仔去倾下嘛， 要啊， 系嘛， 下一年啊，你个仔 买噶啦，我年年都买点点啊。嗰啲機械人都係咁出， 咁啊嗱，除咗航空， 隻隻都話要買。 除咗航空業界咧請人咧，其實啲主題樂園都開始請人，譬如咧海水公園啦，都招聘咧350名嘅新嘅人手啦，包括喺水上樂園嗰度幫下手，咁都關事。因為依家講緊嚟緊2月啦，咁啊 差唔多啦， 即係香港夏天啊4月開始噶嘛。 全年㗎啦，其實而家個水上樂園都 係啦。雖然你都知道冬天就窄細啲嘅，老實講，你早兩日 都話有暖水系統。 統，同埋佢 set 咗好多嗰啲暖風機俾你噶嘛， 係啫， 但都係凍嘅。 早兩日大埔得8.5度，你叫我入去，你請我都爭一爭啲啦。 尋日朝頭早打鼓嶺1度啦， 我咁樣講，你試下而家去嗰啲泳棚嘅西環泳棚咧， 仲有啲哥哥姐姐 咁啊，係喎，姐姐，邊度凍啊？我日日都係咁游噶啦。 你仲要個暖風機啊？唔使呢啲嘢嘅。 所以我建議咧。海洋公园啊，请啲哥哥姐姐去啊，唔怕冻啊嘛，系咪先？ 系啊， 我哋呢啲 啲水好热喎， 我哋啲后生啲嘅 点游啊？ 系啊，即系怕冻啊嘛，咁啊请 海暖水之前，即系听过呢啲对白，水热到啊，唔敢掂啊，冬天嚟 嘅，咁啊可能真系帮到手。咁啊职位嘅空缺咧，涵盖啊呢个设施营运啦、游客服务啦、零售啦、餐饮啦、保安啦、园林啦等等嘅。咁大家如果喜欢嘅，咁啊上翻佢哋网站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咧新蒸头。找一份好工啦吓，同大家睇埋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19度啦。今晚都系大致多云噶，吹和缓嘅偏东风啦。咁啊，展望咧，明日嘅气温咧进一步回升噶，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随后一两日咧就开始有几阵雨啦。享受阳光啊，靠呢一两日15度气温，相对湿度58%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当局对香港赴日航班数量的限制未完全放宽，令国泰航空需要取消2月部分班次。新任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相信，有关情况只是属于短期问题，不会影响到公司客运运力在今年年底之前恢复到疫情前70%的目标。對於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不滿資方未有回應更表安排混亂和人手短缺問題，林兆波強調過去部分安排欠缺競爭力，形容不可能回到以前，國泰將會繼續聆聽員工的聲音，不斷作出改善。运输及物流局话，高铁今日起每日南北双向车飞会各增加5000张，整体车飞由20000张增加到30000张，增幅达50%。局方话，高铁香港段喺今个月15号恢复服务以嚟，一直运作畅顺，同港铁同内地相关单位一起检视过近半个月嚟嘅口岸运作同埋车飞销售情况之后，一致同意再度调升每日可供发售车飞嘅数量。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据报已经向美国当局提交为期6个月的访客签证申请，报道说反映他并没有立即回国的打算。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为博尔索纳罗处理出入境事务的律师报道有关消息，美联社其后联络律师事务所证实报道的内容。博尔索纳罗上个月30号离开巴西，去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两日之后巴西为卢拉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今个月8号，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在巴西各地的抗议活动升级，几千个示威者当日下午强行闯入位于首都巴西利亚的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等，并且和军警爆发冲突。巴基斯坦一座清真寺发生的爆炸增至最少59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发表声明作出强烈谴责，慰问死者的家属，并且祝愿伤者早日康复。遇袭的清真寺坐落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市，位于戒备森严的警察总部区域内。警方说，事发的时候寺内大约有300人，强烈的爆炸导致部分建筑受损，很多人被困在瓦砾中。早前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一个袭击者在清真寺引爆身上的炸弹，警方就说施袭者的目标 標是警務人員。總理夏巴茲強烈譴責襲擊事件，又說恐怖分子將以保衛巴基斯坦為己任的人作為打擊目標，是企圖製造恐懼，強調整個國家正是團結一致，反對恐怖主義威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30.37，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339， 人民币 6.751， 英镑对美元 1.236，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81 点，升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35美元，卖出1922.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窝打老道去沙田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北角的七姊妹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七姊妹道去回电召街方向近着北角街市快线封了，长过十米的车不能够由健康中街左转入去七姊妹道，城巴路线85号就要改道行驶。另外新蒲岗的四美街啦，早前因为有火警，去回彩虹道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的之间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认为爱从来冇分地域同埋限制，系一种共同嘅语言，只要愿意付出。令身边的人幸福就可以化解误会和仇恨。在今年，他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勇敢去爱，因为只有大爱才能够令到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用爱一起去充斥宇宙。作曲 S1 Music， 填词周耀辉，监制 Albert Chan， Eden 吕卓安， Lovers。 再来再寻异人再脱胎，就如传奇动人地揭开，爱珍贵在一瞬间就不再，爱就要笨到像天才，爱就要大到成为大爱。Showy， 全人类活该去爱。全人类活该识得爱是爱。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精选，吕卓安。Lovers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有长耳朵的兔仔，听觉好灵敏，踏入兔年，我都要好似兔仔咁，张开耳朵，认真聆听屋企人的需要，听多啲佢哋嘅感受，做一个贴心的聆听者。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兔。 平民化的意思呢，就是一些很切合我们民生生活的不同文化。 批花工艺呢，就是会将一件首饰之类呢，咁在上面呢就雕啲花纹，令佢呢不要咁单调。 铁打就属于骨伤科专医筋骨的里面其中一个主要的科目。很多铁打医馆呢都会在武馆里面。哦， 欢迎收听平民化博物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早晨， 啊、 医生， 早晨，早晨啊， 系 啱啱又过咗个新年咧，吓仲未过晒噶， 未过晒，未过晒，我仲派紧利是出去噶， 好啊，系、哎，俾利是一个非常好嘅习惯， 嗯， 啊，好啊，咁啊，我哋讲五十肩啊，膊头痛啊，五十肩，嗱好得意哦，五十肩咧系喺我哋。在这个亚洲呢好常见的嘢。 是。 咁係呢个所谓嗰个膊头嗰度啊，好多时候五十岁到呢就会痛啦。 嗯。 紧晒咁样啦。咁点解呢，就係、是、呢个关节呢度位嗰、那个所谓个 capsule 啊，那个囊呢就有啲硬咗啊，有啲厚咗啊，黐住晒。咁变咗你喐个膊头呢就唔得畅顺，亦都会痛㗎。嗱，但系记住，五十肩只系一个膊头痛嘅原因之一啫， 系 其他啲咧，有啲好似所谓黏连性囊炎啊，又或者其他嘅关节炎啊，咁、你系有其他嘅原因嘅、好似啊颈有痛啊，令到佢系嗰个痛啊走咗，系你会喺个膊头嗰度。感覺到啊，又或者係有個叫做 rotator cuff 啊，呢個咧就好，我哋等間先講，有嗰啲原因咧會令到你膊頭痛嘅。咁啊，好多時候呢個五十肩咧，就當然最常見係五十歲到啊，因為咧即係嗰個膊頭個關節嗰度咧就開始黐住啦，咁啊大概影響咧2%嘅人到啦。咁啊，最常见系40至60岁啊， 系 咁，所以你发觉咧，你揾翻长者嗰啲所谓年老科啲书咧，就冇呢个问题， 哦、因为60岁之后又冇事啦， 又冇咗事啦。 哦， 咁、如果你系有糖尿症啊，又或者心脏病啊，咁又会多啲咁多噶。 嗯， 咁啊，主要咧，你发觉五十肩咧系分开三个阶段噶。 嗯， 第一个阶段咧。就是痛的阶段。嗱，佢最特别嘅原因嘅病征系乜嘢？系慢慢嚟影响你个膊头， 哦、 就冇话撞亲个，冇话搏命做运动扯亲嗰个膊头个，系慢慢嚟，唔知点解嘅。咁啊，通常咧开始咧可以喐得系冇乜问题，少少痛嘅啫。去到尤其，但系咧，譬如你个膊头向外转或者向内转咧、就会较为痛啲咁得，呢、這个就系叫痛嘅阶段，大概咧系2至9个月咁、 哦， 然后跟住啊呢个 痛都未玩完， 嚟啦，而家就 是、 可以真系叫做好硬啊英文叫 frozen 啊，黐住呢个阶段啊，咁、啊会好痛，可以好痛噶。痛到力程飙眼泪啊！咁啊，呢个好多时候系夜晚痛醒， 我都试过，真系夜晚痛醒。 我妈咪都有呢个问题， 痛醒咧又唔敢讲俾人听啦。咁啊痛啊咩咧？尤其当你一个膊头一喐大动作咧，你会好痛。我有记得有一次我喺地铁啊，哇！ 个车错 啊！佢哇，当堂啦，直情眼泪都飙埋， 系 好痛啊！所以呢个咧可以系令人好痛苦。另外有一样嘢，如果你系换衫， 系 尤其换内衣内裤咧，个动作要大啲咧，你又会系好辛苦。 明白。 咁呢一个痛嘅阶段咧，系四至六个月。 即系玩咗年几噶咯，暂时根据嗰个时间周期嚟。 系啦，然后咧、哦、就好日子慢慢耐啦。 哦，系 大概咧，跟住咧嗰啲咧会慢慢慢慢嚟。开始咧，你发觉夜晚咧瞓觉瞓咗觉啦，冇咁痛啦。 嗯。 啊，个人喐咧痛少啲啦，慢慢喐多啲啦。95%嘅病人咧。通常去到两年咧、 嗯， 就好翻嘅。 哦，啊、即系佢会自然咁样，好似个周期咁。 系啦，一个周期嘅，呢、哦這个就系50肩嘅特色之处。通常两年，而开始咧系冇试过话撞亲啊、 嗯， 啊，慢慢嚟嘅。好啦，咁我哋可以点做咧？虽然你知道啊，佢系会慢慢好，但系咧要俾啲时间。咁啊痛啊点咧？当然是食口服的止痛药啦、 嗯 啊、又或者在屋企呢做啲啊 伸展 stretching 噶，咁呢啲要去物理治疗师教下你点样可以拉松拉、令到嗰个关节啊嗰度唔好咁紧啦。但当然如果你係好痛嘅话呢，咁骨科医生可以同你打口类固醇去到呢个关节嗰度。亦都是相当是安全吓，冇乜嘅副作用吓，呢啲要揾呢个骨科医生去做啦、嗯。当然最少即系最少，我哋梗系唔希望喐佢啦，食、 嗯、 下啲止痛药啊，诸如此类系可以希望减低嘅痛楚。 嗯、 最后先至所谓用手术啊，点样做手术啊，整松嗰啲嗰个关节。嗰、那個 capsule 啊，嗰、那個囊啊，又或者迷暈咗你，同你喐個關節啊咁、嗯、樣。如果係50肩咧，最痛苦係咩人咧？係如果係好肥胖嘅，好、 哦、 肥胖佢又痛，換衫都換唔到，咁點搞咧？呢啲係可以係痛苦噶。咁啊，記住唔係真係話啊50肩唔使睇醫生。如果你係好痛嘅話，我哋要睇睇你個 rotator cuff 肌肉， 嗯、 旋轉肌袖，即係喺個膊頭附近有四組嘅肌肉咧，係、嗯、要轉動嗰個關節嘅。 係、嗯， 咁呢啲肌肉咧可能會斷嘅喎、 哦。 如果有呢啲咧，就要 睇 醫生， 嗯、 要做可能要做手術啊嗰啲咁樣嘅。係、啊、咁尤其如果係65歲以上，你突然间嚟个50肩咧，真系要特别小心。 明白，明白。 啊，唔系，未必一定真正嘅50肩嚟嘅，系、嗯、有其他嘢嘅。 咁、嗯、啊，都系嗰句啦。病向浅中医，今日咧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 ，thank you。 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战斗。未了怨，由下个着手。一个人。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 心猜谁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离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首，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猜谁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以。 老豆，你而家得闲吗？我哋嚟。 哦，大个女终于知道揾老豆探讨人生呢。 人生我哋一阵先探讨啦，我哋嚟探讨咗个实名登记先。我之前收到电信商登记提示短信，话要喺2月23号之前完成张太空卡嘅实名登记，如果唔系啊，就用唔到流动服务㗎啦。 你老豆我啊，一向都系快人一步嘅，上年已经同你阿妈去咗电信商门市一齐登记咗啦。你都唔好等啦，18间指定邮政局都可以免费帮你㗎。 其实上网都得。我而家咧就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先。 仲有啊，有咩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啦。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今朝早你食咗早餐未咧？你嘅早餐嘅饮品配咗杯咩嘢咧？如果仲未食早餐，又好想有啲新意思嘅话，不如整翻杯热朱古力啊！点解？转头话你知。 From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only just a drink away from. Please don't touch me, just keep off me. Don't go asking for no favors. I've been nice for long enough, but now I'm on my worst behavior. I, only just a drink away from. I, only just a drink away from. I cannot be bothered to be friendly. And why'd you keep on calling me a baby? is not the time for you to test me. I took 9 shots, I like the way they hit me. I'm in this club and everybody tipsy, yeah. I was gonna take it as a steady, but now I feel like getting kinda messy. I'm one drink away from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Only just a drink away from. Please don't touch me, just keep off me. Don't go asking for no favors. I've been nice for long enough, but now I'm on my worst behavior. Please don't touch me, just keep off me. Don't go asking for no favors. I've been nice for long enough, but now I'm on my worst behavior. I'm not afraid of causing drama, drama. And I've already blocked your number, so you can find another sucker, sucker. 原来今日1月31号叫做 National Hot Chocolate Day， 哇！要整翻一杯好好味嘅热朱古力，叹下先得。原来用冲剂嘅热朱古力早喺1828年就已经出现噶啦，而去到1948年咧就俾大公司将佢变成一种可以大卖嘅商品。咁所以我哋到到而家都系咁方便嘅朱古力冲剂，无论你系加热水又得，加热鲜奶都可以嘅呢一种饮品，都有几耐嘅历史噶。不过大家近年对于饮食嘅要求高咗咁多，连冲热朱古力嗰啲嘅粉剂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材料喺入边，可能大家会追求啲越黑越好嘅朱古力粉啦，又或者越少糖越好，越接近纯味就越好啦。咁今朝早你会想拣一杯点样样嘅热朱古力嚟饮下，庆祝下 National Hot Chocolate Day 咧？ 咁啊，真係应该要饮返杯熱朱古力喎，嘉明咁样睇一睇、啊、 我要特浓嗰隻 特浓啊， 因为通常呢、嗯、就算 你唔驚苦啊， 唔驚，因为你喺街买到嗰啲呢，其实就算你冇叫特浓 regular 呢，我都觉得个朱古力味呢好似偏淡少少、嗯、即係都仲有好多水味喺度，咁如果你又叫佢特浓嘅话呢，咁、啊、我觉得嗰杯呢就真係啱饮啦， 係啊， 加返两粒细嘅棉花糖喺个面， 哇、 哦、旧、啊、时呢有个即冲嘅牌子呢， 我入面都有啲 係啊 硬嘅棉花糖， 但你要即刻食咗佢，如果唔系佢真係会消失咗喺杯， 溶咗嘛， 系消失咗杯熱， 变咗喺面嘅一层白色嘢， 系啊 个棉花糖 啊，真系呢啲都系集体回忆，但人大咗咧，大家飲熱朱古力咧就飲到好鬼貴噶嘛。 嗯、 你啲朱古力鋪特登買嚟飲噶嘛，嗯、有 G 字頭嘅朱古力鋪啦。咁、 嗯、 啊，除此以外，你喺美式咖啡店飲， 係啊係啊， 一杯熱朱古力咧都30几-40元。 我想講40-50元添。 我咁你要 grandy 冇计啊！我通常饮拖 size 噶咋，系啊。不过咧，根据呢、這个喺美式快餐店咧个饮品去推演咧，其实最大号装咧。嗯是最抵的， 系啦。 如果你饮得晒嘅话，最唔抵咧就系饮咧，即系拖 size。 系啊， 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好奇怪。如果大家真系识饮咖啡，应该饮细细杯噶。 嗯， 点解佢俾咁大杯你？ 哦， 点解要咁大杯先？ 令到你有一种咧，哇，抵啊！我反正都俾几十蚊啦，我加多2元，然后再加多2元， 但系呢个 争好远。 我有另一个睇法，佢点解佢要整到咁大杯呢？佢就要你飲，首先要你飲唔曬啦。咁、 嗯、 飲唔曬，你未必會捨棄佢噶嘛。 係， 咁你咪會攞走咯。咁、 嗯、 佢隻杯又咁大得咁大，你攞住嘅時候，其實你喺街就幫佢做緊廣告。 啊，咁又 係。佢一路揸住嘅時候，哦，哇，咦，佢都飲喎，咦，佢又飲，佢都有喎。其實就係、是，唔係啊，其實我未飲完，我唔想抌啫咁樣。其實可能係咁樣嘅啫嘛。咁同埋你自己都有一種即係感 覺。虛榮心。 虛榮。 係啊。 Okay, 我揸住呢隻杯，我揸住呢間鋪頭，貴嘢嚟㗎。係 啊。佢哋呢個真係植入式廣告喎、 啊。 一路行嘅时候，个个喺度睇嘅时候咧，就潜移默化咗。 系啊，我俾多啲你份量，但系我悭翻广告、 嗯， 所以你见佢唔系咁多广告卖嘅， 系、嗯、啊，都唔需要，因为已经摆咗，系啊， 系啊，咁啊，呢个都 啲客帮佢卖咗广告， 外国传入嚟嘅文化啦。咁、嗯、所以咧，你话年头嘅时候咧，有嗰啲精明理财咧，都会教你咧，就系、是、叫做有个 coffee challenge， 就系少饮呢啲咧，叫做 连锁咖啡 珍珠奶茶都系啦， 因为一杯咧就40元啊嘛，有啲朋友咧啲。 中環上班族呢日日整一杯，咁你係一日40元啦，一個禮拜呢就200元、一個月呢就8嚿水，咁8嚿水呢你再乘返12呢，嘩咁到嗰度呢就係、是、一張香港來回嘅福岡機票嚟㗎啦。 去到嗰邊做咩呢都係飲返嗰度嘅大型連鎖咖啡店嘅咖啡， 但系咧日本咧， 不過用佢哋嘅限定杯， 系啦咁咧，即系買法唔同咁樣。不過日本咧啲連鎖咖啡店咧，真係好令人趨之若鶩。 嗯， 即係可能就受呢個日劇啦，同埋呢個咖啡冷調前去影響咧、 嗯， 即係日式嘅手沖咖啡咧、 嗯， 又倍感一番、感覺嘅。 呢度咧其實都可以順帶一提，而家香港有好多小鋪啊，咁都係飲咖啡嘅小鋪啦。咁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啲嘅專人沖咖啡俾你飲、 嗯。 我早排喺深水埗有一間好叫摩登啊，好現代嘅 coffee shop、嗯。咁有一個年青人佢自己去喺嗰度營運嘅。咁我有一次入去飲一杯咖啡啦。嗯，佢係講解得好詳細，即係當然佢嗰個價錢可能會比我哋一般睇到嘅貴啲啦。咁、 嗯、 但係佢會好清楚講解俾你聽點樣點樣點樣飲呢隻咖啡咩味咩味，講得好清楚，好似真係嗰啲鐵板燒啲師傅咁喺你面前做一次俾你睇、慢慢沖俾你睇，我覺得有另一番嘅味道。 咁佢講俾你聽嗰啲味，你飲唔飲得出啊？ 飲得出喎， 飲得出咁啊好啊！通常佢講完之後咧，你就會飲得出㗎啦。佢唔講咧， 你飲唔出㗎。 飲唔出㗎。 佢最簡單嘅佢就話嗱，而家熱 紅酒都係啦， 佢話而家呢杯熱同凍飲嘅時候都唔同。 係。 七姊妹道因为有啲紧急嘅维修啊，去电召街方向近住北角街市嘅快线咧，曾经系有封路措施，咁啊现时嗰度嘅封路就重开噶啦。七姊妹道近住北角街市嗰度嘅紧急维修做完噶啦，快线重开。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一九龙入口过港岛都比较繁忙少少嘅，龙尾近启田道回旋处。港岛路面西区嘅城西道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去到山道嗰段咧，现时都几繁忙噶。九龙方面，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至到钻石山段咧，亦都系多车。新蒲岗四美街嗰度咧，较早前有火警事故啦，仲系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嘅。而家四美街去彩虹道方向，近住六合街至到彩虹道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本来经过嗰度嘅多条九巴嘅行车线咧，现时系需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嘅换证服务将会延至今年3月3日，而领证服务亦会维持至同一日。3月3日后，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将停止服务。仲未换证嘅市民就快啲透过电话、网上或手机应用程式预约啦。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 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2月2日上11: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呢一首新歌咧推出短短日子，已经各大嘅社交平台咧有强横嘅播放率啊！呢个礼拜上升到系第九位 ，Miley Cyrus。 We were good, we were goldKind of dream that can't be sold. We were right till we weren't. Built a home and watched it burn. I didn't wanna leave you. I didn't wanna lie. Started to cry, but then remembered I can buy myself flowers. 由 Hannah Montana 到今时今日成为众人的偶像，他的蜕变可以说背后付出很多努力。这个礼拜占第九位 Miley Cyrus 的新歌 Flower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智慧城市，以创新科技改善市民生活质素。政府怎样面对发展智慧城市的重重挑战？市民又是否感受到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智慧城市》，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子豪啊，天儿放假，我哋节目点算好呢？ 阿摄，不如我哋揾翻个叫阿仪嘅人啦。 啊，不如泳儿啊。 好 啊。咦，你哋又嗌我啊？ 唔系你啊，唱歌嗰个啊。 唔系砰砰声嗰个啊。 咩啫？咁你哋嗌泳儿，我咪系咯，差唔多啫嘛。 个身形已经差两倍啦，点会差唔多啊？ 天儿放假，想知道我哋节目发生啲咩事？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三五成群啦、啊。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投資 O2O， 投資 O2O， 同大家講講咧，即係琴日港股嘅表現真係麻麻地啦。咁啊，睇翻夾埋美股咧都差啲，特別係咧即係啲科技股啦。咁啊，頭先都有講到啦，即係 Tesla 咧咁表現就一般啦嚇。咁啊，納指都行得麻麻地啦。再加上咧近排咧連續升嗰啲虛擬貨幣咧，琴日都明顯見到有回吐嘅壓力啊。究竟咧係咪呢一輪嘅升浪咧開始完結咧？咁啊，睇法係點咧？轉個頭開始咧，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 香港电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二月二号上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哋讲下化个靓妆。 哇，这个题目都几吸引啊！化个靓妆。 啱啱头先话新春团拜啊，直播啊嘛， 是啊， 就是要化个靓妆啦啊！ 今日呢，我哋用一个好男性嘅角度睇下女士嘅化妆。 嗯， 点解呢？因为话说咧，今日早前咧喺一个日本嘅网站就睇到话。咁一啲訪問咗幾百個單身男士，對女性嘅妝容有啲乜嘢嘅即係不滿，咁咧就講咗係單身男士啊不滿，咁佢就當中揀咗十樣女性化妝最容易令到男性特別係單身男性卻步嘅一啲部分，咁究竟佢化過乜嘢妝或者一個咩髮型，反而令到啲男性咧唔中意？咁女士當然喜歡啦，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做咗呢一個 妝容出嚟。佢覺得自己掂嘅先會搞上自己嘅身上面噶嘛。 但係點知原來咧得唔到男性嘅喜歡嘅。咁、 嗯、 當然啦，即係去到最後我都係話，咁你自己喜歡咪得咯， 係啊， 就俾人哋睇嘅。 過咗自己嗰關先。 但係你化妝就係俾人哋睇啊嘛。 但係冇諗咁多啊，攞下啲數據， 好好好 自己即係各位朋友又翻去自己分析 參考下，參考下。 好啦，佢話第一樣第十位，第十位啊，就係、是。如果而家你仲梳嗰啲叫做齐音头，我讲紧女士啊，而家落嚟讲嘅全部都系女士啊，仲梳紧齐音头嘅话咧，你大家就要开始谂下系咪应该转发型啦？因为原来男士咧系唔喜欢嘅，点解咧？即系梳晒落嚟齐音，剪咗佢齐插插嗰啲，佢话齐音头咧，俾人觉得你呢一个可爱系夹硬装扮出嚟嘅， 扮得意， 扮可爱，懒 Q 啊， 同埋咧。 完全冇女人味，所以唔中意。 系 用第十位 嘅角度去到谂得唔得咧？个女士可能觉得自己，我除咗冇觉得自己真系好得意， 减减龄，依家唔系好兴嗰啲空气刘海嗰啲啊，减龄 就系话咩啦？可能当事人咧自己觉得 OK， 但系如果系旁观者睇，特别系单身男士咧，佢哋睇嘅嘢有啲唔同嘅角度啫。 哦，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第九位就系、是。呢一種叫做縮聚胭脂，即是將個胭脂部分咧專登打紅少少，令到佢好似有啲啊，即係透咗一啲紅色出嚟，啊好靚咁樣。原來唔好咁做，因為佢話覺得呢一種咧有種誇張，同埋唔自然，同埋佢話唔會覺得你覺得有一種可愛感覺冇嘅，只係覺得咧你係咪重手咗啊？化妝嘅時候 多咗。 多咗，原來佢話咧有啲即係而家喺韓國甚至喺日本咧都有呢一種咁樣嘅化妝嘅方向嘅，即係令到覺得好似啊要飲咗少少酒，面紅卜卜嗰啲咁樣，白裏透紅。其實男士睇咧又未必中意。 有陣時咧，佢哋仲會嗰啲白裏透紅咧，去埋眼角個位置，即係有啲我見過拉得好上， 藝技咁喎，大佬。 係啊， 化妝 就咁出街我都有見過。 好啦，咁呢一跟住第八位咧，好多人特別喺香港而家都見到嘅。超淺色嘅隱形眼鏡， 哦， 你唔好戴呢一隻超淺色嘅隱形眼鏡。 佢淺到咩地步噶？佢 譬如淺灰啦、淺藍啦，總之淺色啲嘅、 哦。我覺得幾得意。 哦，你又中意啊？ 係啊， 係啊， 即係個瞳孔同自己唔同咧，你會想望得耐啲咯。 咁、哦、你又要留意一下。究竟是日本呢啲單身嘅男士，佢俾一啲咩評價對呢一啲嘅？ 唔緊要嚟香港啊！呢啲女仔， 咁佢就話咧， 唔使係留喺日本 嘅。我都好中意，即係讀啲color con 嘅。佢話佢望啲，即係當地嘅單身男士咧，就會覺得見到呢啲女仔，以為佢隻眼好似有問題，應該睇醫生，即係個顏色乜嘢咁樣嘅。 但係太誇張嗰啲，太誇張嗰啲我都唔得嘅。 好啦，呢個就係 紅色唔得咯， 紅色。蓝色我都觉得敏敏地， 红色比较吸血僵尸咁样嘅咯、 啊。 有阵时有啲女仔中意即系做嗰啲高德式嘅化妆咧，系中意红色眼。 因为佢哋就好似头先钟哥讲嗰、那个咧，就个化妆啊，咁咪走咩话？走咩话？ 咩啊？ 缩聚妆 啊！缩聚啊！ 缩聚妆啊！就加埋嗰个红色嘅 color con，即系有啲可能佢哋中意用呢一种嘅配搭咧，就 唔同玩法，唔同玩法啦。 咁、如果有颜色嘅，即系会有啲人有唔同嘅睇法啦。 系啊， 第七位呢个咧。你而家喺香港已經睇咗一段長時間，都係隱形眼鏡，我哋俗稱大眼仔， 哦、 即係將嗰個黑色嘅部分、個瞳孔嘅部分咧，再放大啲。佢話原來當地嘅單身男士都係唔喜歡嘅，咁佢話點解咧？佢話因為令到瞳孔同埋眼白嘅比例失衡、即係原本係咁樣就咁樣嘅咧、你夾硬掙大咗啲黑色，咁白色嘅部分咪少咗咯、即係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味就 冇 訂企嘅啦，咁樣。佢话睇到咧，好唔自然， 系啊， 甚至乎咧有一种好惊啊，以为睇紧鬼片嘅感觉。 E.T. 咁呢个有时都系嘅，因为有时见到啲女士戴嗰啲大眼仔咧，哇，使唔使咁大啊？咁你本身只眼都系唔系咁 细噶，细细地， 即系都系细噶啦。你要真系戴个大眼仔，需唔需要啊？令我谂起咧罗兹威尔咧嗰啲外星人咧， 瞓喺手术台上面嗰只， 跟住成只眼都黑咗佢啦，嗰啲咁样。 嗰啲又太离谱嘅，不过有阵时都分唔清啲人系咪真系戴咗大眼仔啊？开始觉得啲人类嘅眼珠咧系进化到大粒咗啊， 多咗系蓝色眼珠 啦。可能 不过呢个咧就好容易分，反而有啲人话唔系近。近睇先睇得出，如果你远睇咪唔觉咯。其实咧，正话都讲咗咧，眼白同呢一个眼珠咧，其实嗰个比嗰个平衡咧，好微妙，你会分得出噶嘛。突然之间你觉得哇，点解嗰个黑色咁多， 咁大 白色咁少咧？你感觉上嗰啲就系失真噶啦。 哦， 不过但系可能系。從個審美眼光 嚟 咧，戴個大眼仔覺得仲炯炯有神喎，唔知啊。 係啊係啊。 好啦，第六位，你呢個咧就好多女士都會出街嘅時候咧，咁佢就話。我画一画眼线先啦， 眼线 眼线先啦， 眼线就有阵时啲人觉得画咗眼线就已经化咗妆嘅啲女仔。 但系咧，佢话如果你将你个上下眼线画得太明显咧， 都是不好的。咁、 哦、 咧，都係當然你話誒畫咗個眼線，覺得好似精神咗嘛。咁但係咧，佢話佢會覺得嗯太過妖豔啊， 妖豔啊， 而且仲係誇張啊。咁話唔需要畫得咁多。 呢個係男同女咧，永遠都冇辦法去到達成一個共識嘅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是個女士咧，當佢畫眼線嘅時候咧，如果佢梗係要畫到俾人睇到啦， 冇錯、 啊，畫嚟做乜嘢啊？ 係啊， 係咪？咁佢就想個效果，隻眼嘅線條靚啲啊嘛。男士有陣時咧就會望到佢，佢畫咗之後咧就會問你畫嚟做乜嘢啊？就成日會講呢句説話嘅。好啦，然之後咧，如果個女士可能輕手啲咧，佢即係畫咗就唔係好明顯咧，咁、個女士又會覺得我、哦、不如唔好畫啦咁、 啊、 樣、 啊。 所以咧，其實化妝咧對於男士嚟講好多時咧係兩個字係真係多餘嘅。係、啊、但女士咧又過唔到自己嗰關嘅喎。 不過呢個咧就要要代女士講翻句説話先。因為而家有好多男士咧，都係有畫上下眼線， 嚇、呢個係多咗嘅，日韓風嗰啲咧，真係多咗好多。 有畫嘅， 有啲我又覺得係即係如果啱到你嘅面型啊，畫得又唔係特別重手嗰啲咧，係、真係靚嘅話咧，我都會欣賞喎。 係、好啦，反而就見到啲男人依家中意整條眉， 整條眉係、我啱有個朋友， 我有個 又啱啱整咗條眉，男士 佢點咩為之整先？ 佢唔係整形嗰啲啦，佢好似佢有個 terms 嘅， 即係漂眉啊嗰啲， 類似呢類型咁樣，即係隔兩三年又再整過。 我識有個朋友去咗紋眉， 哦，紋眉啊，第一二個禮拜就好立不小身嘅、之後就會好啲噶啦， 即係好工整咯。 其實依家個技術都好高超嘅、好似相關行業都有啲，係、 啊，係啦、啊，呢、這個要揾 翻搞搞佢啦， 有信譽噶啦， 係啦係啦。 好，咁第五位太淺色嘅頭髮顏色，即係話漂染嗰啲咧，漂到太淺色， 你喎、鍾哥。唔係我呢個票出嚟， 我呢個天生 唔係你等一票出嚟，一睇你就知道票出嚟啦、 我都想， 即係例如粉鮮粉紅色， 鮮粉紅色啦，或者而家咪好即係灰白， 灰 即係去 到白 銀 糊 嗰啲咁樣啦。話太淺色都唔中意嘅，咁佢話反而咧。原來佢哋中意深色嘅頭髮、甚至乎深到黑啜啜仲好， 哦， 即係中意咁樣。好，另外一樣啦，呢、這個就你可以後期修改嘅。佢話唔中意太粗嘅眉毛， 哇！ 咁但係太粗嘅眉毛，你可以修到可以是好有都得噶嘛？ 自己逐個喺度掹噶嘛，佢哋可以。 係啊，咁佢話原來咧，佢話啲日本男士見到太粗眉毛嘅女士咧，覺得好似有兩條毛毛蟲喺個眼眉上邊。 係， 佢呢個形容咁鬼衰嘅。 好， 話見到張飛咪算咯。 第三位太紅嘅嘴唇，即係你落嗰個嘴唇顏色咧，落得太重手啦。咁可能女士會覺得會襯翻可能個膚色啊咁樣紅少少，可能見襯埋件衫或者去一啲宴會。佢話原來反而太鮮色咧，會令到男士卻步嘅。好啦，第二位都係同眼線有關。有啲人畫個眼線咧，唔係輕輕一筆，係好重手一畫。 係啊係啊， 因為太粗嘅眼線咧。都是不好的，都是令到觉得好像有点凶恶的感觉。好了，最后一个，这个我都举一举手先，我都觉得是的，太夸张的假眼睫毛。 哦，假眼睫毛我都不得喎，这个第一位当之无愧喎。 系啊，因为我都觉得有时候你明白的，但是当一眨眼的时候见到太咁樣講好似好衰啊！一眨眼嘅時候見到太大抽嘢喺個眼度養下養下咧， 係啊， 我覺得 呢個 有啲激氣。 呢個女士咧都可以參考一下，因為我有陣時咧，我係捧到個男士啦，我有陣時見到啲女性咧，佢嗰個整呢個假眼睫毛上去嘅時候咧。我有少少驚，因為太近個眼珠。 係啊，不過當然咧，愛靚唔愛命啊嘛，大家都要為咗美啊。咁但係呢啲咧就係即係個別一啲嘅單身男士嘅睇法咧，點樣化妝都係最緊要自己開心啦。 欣賞舞台劇嘅時候，都會見到舞台上面有唔同形式嘅佈景、燈光設計、音響效果，演員都會著住角色所需要嘅戲服，所以一個舞台劇製作係融合咗唔同設計師嘅心血而成嘅，呈現喺觀眾眼前嘅係一個完成度極高嘅作品。原來仲有一個階段係可以作為一種形式俾大家欣賞嘅喎，就係讀劇啦。讀劇係讀書嘅讀，劇本嘅劇。顾名思义就是将剧本朗读出来，目的就是让演员在排练前期认识角色，理解剧本。读剧亦都可以当成一种简单的表演形式，观众看到的就是演员拿着剧本纯粹用声音去演绎台词，没有任何走位。 呢一种读剧嘅形式，目的可能系作为简易嘅推广，又或者系俾观众初步认识新嘅制作。制作嘅剧团亦都可以借助读剧制造口碑，修正剧本。舞台剧仲有好多有趣嘅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叹就如夜空星，某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同时代在叫嚷。 我没发梦，你没发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去求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永伴我在旁，随手将梦手牵手。 Lollipop 嘅作品啊，七姊妹星团。 好，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等我打电话俾阿畅先。喂喂，阿畅喺咪度？ 喺度喺度。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阿畅，今日七点半嘅时间啊，逢星期二嘅晚上都会记得有 Art Like 有条路。 冇错，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叫做张汉谦。 嗯， 张汉谦咧系一位新媒体兼嘅视听艺术家嚟嘅。咁啊，佢咧原来对呢个科技发展同埋咧其中一个议题充满兴趣，嗰议题好严肃嘅。叫做傳統消亡啊，即係傳統慢慢消失啦。呢、哦、一個主題係啦，咁佢咧好中意用嗰啲新媒體嘅藝術裝置咧，去探討呢一類咁嚴肅嘅題材嘅。咁、 嗯、 啊，同時間啦，佢亦都好關注咧工業化帶嚟嘅環境問題。佢好中意咧 用嗰啲裝置藝術去喚起公眾關注嘅。咁啊，想認識多啲呢一位咁嚴肅，但係佢玩嘅藝術係一個新媒體。想認識多啲呢一位藝術家嘅話咧，今晚七點半要留意下 Art Like 有條路啦。 啊，都幾特別喎、啊！即係點樣喺藝術方面有咁多嘢，又表達咧，又嚴肅啊，又輕鬆。你知太嚴肅就冇人想知嘅。咁啊，點樣又轉一個手法，又去到 present 佢自己嘅一啲概念啊、想法咧？咁啊，留意住啦嚇。咁啊，另外仲有咩節目呢？ 咁啊，去到夜晚八點鐘有醫生與你啊。咁啊，今集咧同大家探討下咧行山嘅時候嘅中毒情況、中毒問題啊。咁、 哦、 啊，小白你，我知道你成行山嘅，即係好多時咧，其實我哋好容易忽略啊。咁你有好多機會會中毒嘅，譬如就咁一聽就知有蛇咬啦， 係啊係啊 係啊，啲蟲。即係有時啲蟲咧咬啊，躝過啊，都會中毒嘅。甚至乎咧，有陣時我哋見到啲花啲植物好靚喎，好得意喎，去摘佢哋咧，可能又係有毒嘅喎。甚至乎咧，或者行過口渴啦，見到啲山水好似都幾靚喎，幾鮮甜喎，又飲一啖有機會中毒嘅。咁啊，好多呢啲咁樣嘅陷阱。咁啊，究竟咧中真係我哋喺行山嘅時候中咗毒咧，有啲咩症狀咧？首先識得分啦，點樣叫做即係中毒啦？咁啊。即係點樣喺個山嗰度點樣處理點樣急救呢，想認識多啲呢，咁我哋今日就有專家就上嚟同大家講解一下。 嘩，呢、這個我直頭呢都要重溫再重溫先得㗎，即係就成集要背咗佢，等我行山嘅時候呢都可以安全啲。因為我而家行山嘅策略呢就眼看手勿動，咁如果你話啲蟲真係自己撲過嚟，原來佢又有啲帶咗啲唔知咩病毒搞到我中毒嘅話，咁我到時真係靠醫生與你呢集嘅知識㗎。我上山我有一次喺獅子山啊，好厉害喎、啊！我见到啲菇菇啊，菇嘅唔好摘啦，掂都唔好掂啦。我见到嗰种菇菇系蓝色嘅、啊， 哇！卡通片咁样喎、 啊，系蓝精灵嗰只，即系我哋嗰个动画蓝精灵嗰只嘅蓝色嘅、啊。所以你谂下咧，啲菇一早咁样喺度嘅，咁啊当然系一睇就知系，梗系有毒啦，掂都唔好掂。不过咧都几特别啊吓，咁啊山上面，所以你话咧，其实啲毒素都系危机四伏嘅，留意住啊，咁啊千祈唔好掂，唔好捉摸。咁啊遇到啲咩事咧，点样处理咧？今晚咧就会有到啲tips俾大家啦。 冇错。 好，另外十点半嘅时间讲免疫系统、 啊。冇錯，咁有一個紀錄片叫做《免疫系統與新冠病毒》。咁呢個節目咧，我上星期大家記得嘅話，我都介紹過啦。咁因為節目調動，唔好意思啦，今晚先至上映嘅。咁呢個我再輕輕解釋一下啦。咁呢個節目咧，顧名思義，講下呢個免疫系統啊。咁免疫系統咧，係我哋人體最複雜嗰個運行嗰個機制嚟嘅。咁雖然好複雜，但我哋咧都好似最近呢幾年鬥唔過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咁樣嘅。咁今集咧，我哋透過咧新一代嘅顯微圖像啊，深入去了解人體我哋呢個免疫系統係點樣運作。究竟咧呢個新冠病毒就係有幾厲害、有幾蠱惑嘅？咁啊，等我哋知己知彼咧，識得點去應付啊！ 好，唔該曬，上十點半留意住免疫系統與新冠病毒啊！唔該曬，拜拜， 拜拜。 唔該阿卓，唔該小白。咁啊，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当局对香港赴日航班数量的限制未完全放宽，令国泰航空需要取消二月部分班次。新任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相信，有关情况只是属于短期问题，不会影响到公司客运运力在今年年底之前恢复到疫情前七成的目标。对于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不满资方未有回应更表安排混乱和人手短缺的问题，林绍波强调过去部分安排欠缺竞争力，形容不可能回到以前，国泰将会继续聆听员工的声音，不断作出改善。外长秦刚和阿根廷外长卡菲耶罗通电话，秦刚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阿根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双方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又说中方近期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为中国和包括阿根廷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带来更多利好因素。秦刚又祝贺阿根廷 根廷较早时成功举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话中方愿意同阿根廷一起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并且支持阿根廷尽早成为金砖国家成员，亦都愿意同阿根廷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密切配合，共同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和安全倡议。新华社报道，卡菲耶罗说两国执政为民的理念相近，双边合作有丰硕成果，阿根廷将会继续坚定奉行一国是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实践多边主义。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据报已经向美国当局提交为期六个月的访客签证申请，报道说反映他并没有立即回国的打算。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为博尔索纳罗处理出入境事务的律师报道有关消息，美联社其后联络律师事务所证实报道的内容。博尔索纳罗上个月30号离开巴西去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两日之后巴西为卢拉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今个月8号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在巴西各地的抗议活动升级，几千个示威者当日下午强行闯入位于首都巴西尼亚的国会，是巴西利亚的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等，并且和军警爆发冲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41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12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升咗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5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0.6升3.4，阿里巴巴108.9跌了1毫，中国平安61.1升2毫，美团175元升0.5，比亚迪股份244.6升5元，药明生物65.1跌了0.9，友邦保险89.4升5仙，京东集团234.6跌了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30.27，瑞士法郎0.93，加元1.339，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7点，跌了36点。港金报17,9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15美元，卖出1,92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繁忙，就没什么龙尾的。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比较多车啲啦，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净是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少少。港岛路面方面，北角七姊妹道近住北角街市那里的紧急工程就做完了，那里的封路就全部开返的。现在中区的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就比较繁忙一些。九龙方面，新蒲岗四美街因为早前有火警事故，现时四美街去彩虹道方向近住六合街至彩虹道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有封路措施的。 本来经过那里的多条九巴的路线呢暂时都要改道行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交汇处呢现时就比较多车的。前一啲啦，咁啊，观塘道嗰边咧，而家观塘道东行线，近住呢个伟业街天桥咧，亦都系较为多车噶。新界方面，咁啊，大埔林村嗰度咧，仍然有临时交通安排嘅，由而家去到黄昏嘅七点钟，咁啊，就系呢一个林村乡公所路咧，介乎排流至到林村乡公所嗰段咧，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大家要留意啊。安全车速报告就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二月二号上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运输署提醒你，在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有冇贵人啊？人类是群体动物，要在一起生活，有什么事可以互相照应、互相帮忙？所谓互相，即是你和我都要为对方付出。但是在我们日常用语里面，又不是那么鼓励这样。好像在家靠父母，是倚靠父母，没有说你要帮回父母手。出外靠朋友，都是倚靠朋友，不是互相帮助。农历新年前后，好多堪舆学家都会出来讲，不同生肖的人今年有没有贵人。感觉上好像在你这一年的路途里面，只要有贵人就会一帆风顺，路路畅通。又是跟我们讲倚靠贵人，不需要互相帮助。你可能会说他是贵人，使鬼你帮。是的是的，但是之前讲人类是群体动物，应该要互相帮助。唔通呢个世界真系有一种好特别嘅人存在，行埋去佢就会帮到你？点样定义贵人呢？你可能会话咧，帮到你嘅就系贵人。如果呢个贵人帮到我，但系帮唔到另一个人，咁佢仲算唔算系贵人呢？你可能又会话咧，唔好钻牛角尖。对于你嚟讲，佢就系贵人。对于另外那个人未不是咯。 OK， 如果照这个逻辑，所谓的贵人这个人不一定永远是贵人，也不会个个觉得他是贵人，他有时是有时不是，那就是贵人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身份。经常都说人同人相处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如果我遇到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贵人，但是我同佢相处唔到，我应该点做？为咗自己呢一年一帆风顺，而佢又帮到我嘅关系，所以勉强自己同佢一齐。 但系勉强冇幸福，同佢一齐好唔开心。就算事事如意，又何来高兴啊？你可能又会讲啦，唔好谂咁多，贵人越多越好，佢会帮到你。但系所谓嘅帮到你，会唔会达到我哋心里面嘅预期呢？如果我期望遇到贵人，我就会升职加薪，点知最后加嘅薪金不似预期，咁佢仲算唔算系贵人呢？当然你都可以咁话嘅，如果你唔系遇到呢个贵人，可能你已经俾人炒咗鱿鱼。咁系咪就算有贵人，我哋都要有最好嘅安排，但系亦都要有最坏嘅打算呢？如果系咁，其实遇唔遇到贵人，我都可以咁谂，因为做人永远都要有两手准备。咁关贵人乜嘢事呢？有贵自然有平，咁出路遇平人，系咪应该要同佢保持距离呢？其实谂咁多做乜？你系贵人，佢都可以系贵人。贵人嘅定义好简单，只要肯帮人，个个都可以做贵人。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咁啊先问一问阿钟哥啦，屋企嘅厨房器皿咧。煮食爐具啊， 都有嘅， 都有噶嘛，都有噶嘛，咁啊通 用得少咁解， 用得少，但系都有嘅、 嗯。 我自己屋企咧，咁當然亦都係有啦。不過咧，我就會有一 set 嘅爐具咧，佢哋係用嗰啲鑄鐵嘅形式嘅，即係特別重嘅。咁又唔係話要買嗰啲咩名牌子、啊。 其實由以前嘅年代啊，即係你講緊人類好耐以前咧，都已經開始咧就係會用嗰啲鑄鐵嘅工具啦，係 咪用天山嘅寒鐵鑄造而成啊？咩三斤八兩， 仲有埋乾橡木斜喺度加持，唔使嗰啲嘅，係啦。咁其實一般嘅叫做鑄鐵嘅爐具咧，佢哋都有佢哋嘅好處嘅，因為睇翻好多唔同嘅文獻啊嚇，咁佢哋就話到，因為喺你烹調嘅過程入邊咧，呢一類型嘅器皿咧，佢可以即係釋放。放出咧就系一啲有益嘅元素，去到俾大家，即系有阵时，譬如一个人缺铁嘅，咁可能佢用呢一啲嘅煮食炉具去到烹调嘅时候咧，系会得到一个几好嘅营养补充嘅。不过要注意咧，咁啊消委会都曾经提过，有部分嘅品牌咧，佢可能大家上翻消委会嘅网站嗰度揾啦，咁佢有机会咧系会喺呢个释放元素嘅过程入边咧，就释放过量嘅，咁所以品牌咧就大家去到选择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到铸铁嘅一啲煮食烹调炉具嘅话咧，其实佢亦都有佢嘅好处嘅，因为咧喺佢嗱你第一次用嘅时候，你都系就咁可能攞水或者攞个海绵你散一散外边，咁啊叫做都唔使散添啊，轻轻抹一抹外边，咁啊令到佢嗰个嘅表面咧就已经可以好舒服咁俾你烹调，同埋佢唔系咁容易黐底嘅，呢个我自己觉得几好，同埋因为佢传热。亦都快啦，佢个重量好够啦。我煮餸咧，我开始越嚟越中意一啲咧，好重量好劲嘅一啲嘅煲啊，一啲嘅镬啊，甚至一啲嘅 pan。我觉得佢嘅质量咧，可以有一个比我好容易控制到食物同埋嗰个火候嘅感觉。 哦、 有阵时如果佢嗰件嘅譬如煎只蛋咁样，你有一个好轻嘅 pan 去到煎咧。都幾容易咧，好似整得唔係咁好，可能我技術就唔係咁好啦。咁但係如果你用嗰啲鑄鐵嗰啲咧，佢好簡單，佢就可以咧好快脆就可以烹調到我想烹調嘅，特別係一啲譬如煎炒類嘅嘢咧，因為你整開嘅時候，佢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話塗層啊。咁塗層你洗嘅時候都要小心，你唔可以直刮走個塗層啊嘛。其實鑄鐵都係有差唔多嘅一個原理。 你唔驚攰啊？好快。重啊嘛啲嘢， 哦，咁我即系我男士嘛，所以我就觉得更加容易 handle， 因为我有力啊嘛，咁啊一路整嘅时候咧，因为佢个面层咧，我每一次洗嘅时候都系又唔会话省啦，因为你铸铁嗰啲你都唔会省嘅，你省完之后咧，其实佢一嚿铁就俾你省坏咗，咁你都系普通咁样去到洗啊，洗到佢干干净净，咁但系下次嘅时候你又发佢嗰个油咧又唔会话需要落太多，但系佢亦都唔会话好黐底。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幾好嘅一個嘅烹調嘅功效，同埋佢營養方面頭先講咗都唔錯啦，咁可以補充翻一啲微量元素。其實水咧，有啲人都好鼓勵咧，會用一啲鑄鐵嘅廚房用嘅鑄鐵嘅茶壺 嚇， 係啊，有鑄鐵茶壺添㗎。咁我認識得啲朋友咧，佢係指定咧要用鑄鐵嘅茶壺去到煲茶飲嘅，無論係乜嘢茶都好。即係佢咁當然啦，有啲再講究啲嘅，佢可能會呢、這個茶壺我專係飲普洱嘅，嗰、那個茶壺咧我專係飲鐵觀音嘅。咁佢哋咧一啲叫做品茶嘅朋友咧，佢哋拎住呢一個茶壺嘅時候，佢會先開個蓋聞一聞。睇下平時呢一個茶壺咧，係沖開啲乜嘢，跟住先至會落翻嗰一種嘅茶葉落去嘅， 唔可以溝嘅， 唔可以溝噶。 但係好奇怪，我哋去茶樓飲茶咧，冇所謂啦，龍井定保利啊， 係啊， 冇所謂啦，都係咁樣飲落肚啊。 我哋嗰啲係玻璃嘛，玻璃又冇乜所謂。咁但係如果你譬如鐵啊嗰一類咧，佢有機會係嗰個味道咧，慢慢會吸入去。咁有啲人甚至乎用呢一類型嘅茶壺嘅時候咧，就我覺得係異人化咗佢噶啦，就話佢好似越泡茶咧。就越泡到有一個靈性喺度，咁當然其實每一種，因為佢係一種物質嚟嘅，咁佢同第二，譬如同佢同鐵觀音，佢開始 mix and match 多咗嘅時候咧，佢哋係會慢慢，我哋就叫做夾啦，融合咗啦。其實佢元素之間咧亦都會帶有，因為熱力啊各樣嘢都係有味道，其實都係嗰啲分子嚟噶嘛，會入咗去嗰個嘅茶壺入邊，咁所以佢有嗰個香氣喺度，不斷又可以帶動到佢。咁你就算泡一啲新嘅茶嘅時候咧。舊茶嘅味道咧，又可以再入翻入去嗰個水入邊，所以其實如果你話用茶香嘅話咧，用呢一類型去到泡茶咧，我覺得嗰個嘅效果咧都相當之唔錯，係啦。品茶嘅時候亦都見到啲人用中意用呢一類型嘅茶或者紫砂茶壺，當然係其中一個啦。係啦，咁如果你話用呢一隻鑄鐵嘅，佢除咗頭先講嘅味道之外啦，佢仲係有啲嘅微量元素放咗喺嗰個嘅茶入邊嘅，咁所以啲人就會中意啦。譬如中午可能佢覺得我淨係食咗餐飯嘅，咁營養唔夠嘅，咁有啲人都會傳統嘅習慣咧，就會用翻指定嘅鑄鐵茶壺咧。 去到烹調嘅，咁、我覺得幾好喎、啊，即係佢烹調嘅時候又舒服啦、大件啦，而且佢襟用。通常如果你有個好嘅鑄鐵嘅廚房器皿咧，唔使點換嘅啦、即係而家啲人就好中意好似 collection 咁咧，咪儲一紮嘅。其实就唔使噶啦， 铸铁梗系好啦，千祈唔好铸米得噶，铸米就变咗大虫。 大虫噶啦，大家如果有机会咧，可以试下睇下有冇揾到一啲咧啱嘅铸铁厨房器具，咁啊等大家可以试一试下，用开嘅可以继续用噶啦。 好啊， 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大只佬专线啦。 啊，系、哦，咁咪继续讲埋嗰个先啊。 有冇睇翻啊，小白你？ 我未睇啊！ 你今日做第三集啊！ 虽然咧，我想讲我个心路历程。 嗯， 个心路历程咧就系、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吓 睇住啲咁大只嘅男人，住有好多个咁大只嘅男人咧、其实好怪嘅。 嗯， 因为对上一次我睇咧，已经系巨石强心咧。 嗯， 嗰、那个叫大只佬 challenge 啊，佢都系喺串流平台，我记得系 D 字头嘅串流平台嗰度做嘅嗰、那个大只。 我唔记得啦嗰、那个。好似系咪都系 N 字头啊？好，我唔记得 了、我唔记得边个串流平台啦。总之系两个都系合法。 我觉得两个都有见过。 啊，唔系好似 N 字头啊？ 系咪啊？ 阿强生 系啊，巨石强生 系啊。 跟住咧，嗰、那个咧，我真系睇足成季。咁又系好好睇，我好中意睇呢啲即系 challenge 嘅挑战啦。因为咧，佢背后嘅故事通常好动人噶嘛。即系钟哥做咁多真人 show 嘅主持， 系、 就知道。即係通常佢哇跳舞叻，但原來咧佢本身咧係做算命嘅咁樣，你就覺得啊，你作為一個解籤師傅，點解你跳舞會咁叻咧？咁樣 因為兩個節目咧最大嘅分別就係嗰個外國嘅，即係個美國形式，一個就亞洲版啦。我嗰個咧就偏向於好多嘢都要大，同埋要重，即係佢係比力量型嗰個感覺係強。 佢真係有一個波咧。 係啊。 是石做石屎 做定是不知点样 的。即是要推喐佢喎。 是啊。 点去做呢 黐线。即是我讲巨石强心嗰、那个是咁、样。跟住你睇到嘅时候已经觉得 不可能的任务。 你是不是我哋拍戏嗰啲道具攞啲发布 胶 油飞升 靓佢。 只是要力量嘛。但今次话呢、這个一百人之乜乜乜叫做一百人的。 是啊。 咁样啦。 是 啊。呢一个呢我话佢唔系淨系要力量。 嗯。 佢要样样都要得。上次都讲咗啦，譬如话佢第一个游戏咧就好简单，每佢有一个好大嘅铁架掉落嚟 啊！我估唔到，首先咧我几估唔到佢会睇， 系因为好吸引啊！ 因为咧嗱，你正常我头先都讲啦，因为睇个诱因咧系你好怪噶，作为一个男性动物咧。你睇住咁多馬佬唔著衫咧，但又覺得佢 冇乜嘢喎。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男人，如果可以睇住咁多大隻佬咁勁嘅話咧，可能有個 motivation。 係啊，你會想即係變翻大隻咁樣啊嘛。 即係起碼嗱， 我有 你食嘢嘅時候，你會就住先。 佢唔係話一嚟就話大隻大曬。嗱，佢第一個遊戲咧就係佢上面吊個鐵架落嚟，然之後咧所有嘅大隻男士女士啦，徒手要拉住個鐵架。然之後個鐵架就升上去啦，升高少少嘅啫，跟住個地下就兩邊伸開，下面就變咗個水池， 係啊， 即係好似以前睇古裝武俠片咧嗰啲機關咁樣， 下邊全部都針嚟嘅， 針跌落咁樣，咁跟住佢哋就要徒手，究竟你可以掹住呢個鐵架幾耐？ 係啊， 就係咁啫，吊住你自己嗰個身體個重量啫嘛，就係要你可以拉得幾耐啊？嗱，佢最短嗰個咧。唔知一分钟到跌咗落嚟， 系啊， 最长嗰个咧就 系 十五分钟、 啊。 你唔好以为易，原来你就咁样，你用乜嘢方法拉住个铁架，就咁样双手拉住，擒上去定点样咧？佢、已经考起嚟啦。因为如果你越大只嘅，你越系重啊， 系啊，好大、啊。 有阵时去到呢啲位咧，我都会谂噶。嗱，佢好大只，你以为佢做得到啦，但其实可能系钢条型嘅话咧。就更多着数喎， 即系佢每个 challenge show 唔同 都唔同啊嘛， 系啦，讲多少少咧，呢、這个节目叫做咧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咁啊， 之巅 系啦，咁啊快速咁样登上咗咧呢个串流平台嘅香港啊第二位啦，咁样嗱赢咗有几多钱呢？赢咗都多啊，有200万奖金嘅港纸啊，即系大概3亿韩元啊，即系韩元啦，咁样100位嘅参赛者咧入边有咧前。柔道嘅国手啦，曾经参加叫做其他节目嗰啲 奥运金牌体操冠军啊，有一个 系啊，有个冰晓冠军啊， 嗯 嘅金牌得主啊，尹成斌啊，跟住你头先讲嗰个体操嗰个选手咧、就系呢个梁浩善啊，跟住有一个仲劲海军特战队出身 啊，咁但系有一啲咧就好奇怪，啲人话点解会入围嘅咧？ 就是他是网红。 系啊， 但系佢系做运动嘅啫，即系纯粹系网红，但系佢做运动。 即系运动网红。 最癫系咩？有一个狱警哦，狱警啊，狱警哦，你谂下，即其他唔同嘅 variation 都有咧，令个呢啲真人 show 咧好具故事。 因为佢哋某程度上好似代表咗佢哋嗰个界别一样。 系啊， 咁系唔系净系佢哋人同人之间嘅较劲，系唔同界别嘅身份嘅较 劲。 系啊，咁呢个好睇。 里边有一啲嘅设定咧。几得意嘅，即系譬如话被淘汰嘅，咁佢首先佢一百个人啦，一百个人咧佢度身订造，用翻佢自己个身体做咗一个石膏像，即系净系身体个部分见晒肌肉嘅摆喺度，即系你嗰个石膏像代表咗嗰个参赛者啦。如果佢被淘汰输咗，要自己亲手用一个锤剥烂自己个石膏像， 哎呀， 即系我唔得啊， 要打碎自己， 打碎自己， 砍掉重练， 即系呢啲咁样啦。或者佢另外有一个咧，即系喺个揀對手咧，第一次咧就一百個啦，贏咗佢五十個就要企高啲，輸咗五十個企低啲咯。咁即係個感覺就話你輸咗，我係向下望你，即係有呢啲咁樣大隻嘅人，通常嗰個即係自尊都會強啲，大隻啊嘛。但係而家你輸咗，你更大隻都冇用，企下邊咯， 即係有個優勝劣敗。喂，當中咧一個聲稱係農夫啊。叫金景镇，哇又靓仔又大只喎、啊，大佬。 系啊，呢个有 呢个最记得系 佢好大只， 最记得呢个农夫嚟嘅啫。 系啊， 农夫都可以咁大只，唔系话 点解农夫唔可以大只？ 我知而 家农夫用机器噶啦， 咁你就有戏剧感咯。即系我头先就系用嗰个例子、就系、是，喂你算命噶、哦，但跳舞咁叻嘅，好似个舞者咁样。咁算命唔可以識跳舞，依家個世界或者個社會就係中意睇呢啲啊反差感啊， 反差。 而家佢就係要想希望揾一啲唔係話齋大隻，佢樣樣都得啊，你要速度啦、耐力啦、爆炸力啦、強度啦，樣樣都要齊，你先至可以登頂， 即係所以真係即係睇完 呢個好喎，呢個 你真係鼓勵大家 呢個我排緊隊啊，排緊隊我都諗住睇嘅， 你睇下， 因為佢除咗係講話大隻之外咧，佢可以話俾你聽嗰個肌肉咧，其實係點樣可以靈活咁樣去到用，唔係淨係大隻就大曬 排住隊啊，係咁睇。除咗睇呢個，咁啊要追翻啲電影啦，奧斯卡又嚟 啦，跟 又睇呢個車太賢同埋鄭融和啦，跟住有套喪屍乜乜生還者又喺度追緊啦。唉，四線劇全開啊，唔係大台喎，係講緊我自己屋企。 如果你計埋香港本土嗰啲電視台咧，哇！你加埋咪你真係睇唔切， 睇唔切。 你想睇下陳豪新四十二張經 都要睇啊， 都要睇啊嘛。 有排 好似話個編劇好勁喎，呢個係 咪？我未到。 你論下啦，好似話呢個都係勁嘢啊！唉，真係。大家揾啲好嘅嘢嚟睇啊！ 咩 仲要睇港台電視生日？ 咁啊，梗係啦，閒時嘅時候多啲睇下啦嚇。 電視部。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